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嘅朝头早啊，吓咁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9月20号。星期三嚟嘅农历嘅八月初六，咁今日朝头早咧依然继续咧都有白权老师伯啦喺直播室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就望下天气啊，大致天晴，不过部分地区咧就有啲骤雨啦，咁都系啲天气噶啦，咁最近吓咁唔错噶啦，好过有冰冰嘣嘣系咁落雨啦。好啦，咁今日欢迎咧就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候我哋话一件事情啱同埋错，或者喺一啲重要嘅事情上面啱定系错咧，好难喺当刻即刻做一个决定嘅，好难去辨别到底边个系啱边个系错，好多时都系一个笼统嘅说话，不如等历史话俾大家知道啱定系错啦。即系正如当年秦始皇咁讲，即系讲到好耐嗰啲秦始皇。佢做好多嘢，我哋后人就会佢错。但系当其时嚟讲咧，如果站喺佢嘅立场嚟讲，佢梗系有佢自己道理啦。但系成功同唔成功嘅人，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不一样嘅天性特质嘅。例如，如果你系成功嘅人，佢哋勇于咧就系甚至乎希望有更加多嘅改变。唔成功嘅人，佢哋亦都系好怕去到改变嘅。成功嘅人，佢哋亦都会不断咁去到学习。而唔成功嘅人咧，他们总是觉得我什么都吃。成功的人他们都很大方，容易原谅其他人。不成功的人他们记住的是仇恨。就是这样分开了两帮的朋友，一帮是成功，一帮就是不成功的。所以到最后他们做的事情哪个啱哪个错，我们不要定断，反而我们就是想做好现在我们这一刻。活着是一个拥有成功条件的人的质素，那我相信你做的事情，就算历史都会告诉你，你应该是对的。 谁来定错对，我始终不想去追，寂寞路上如痴心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堆。如能从头遇见你，我始终不会后退，将伤心收于记忆中，亦没法去剪碎。浓情蜜意尽过去，冻好比一杯冷水，独自默默望苍天，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迷雾已渐渐散去，过去的经已逝去，前路漫漫显得崎岖，还是要爱面对。回忆起当天的欢笑，是光阴冲洗不去，在这一生中，这一生中沉醉。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配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这一生中无悔。但寂寞潮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背孤单寄居。寂寞潮水，人痛心因你离去，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风中告退。 6:14，一首来自谭咏麟《情凭谁来定错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15，望望天气先，大致都系天晴嘅，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33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出到可以大大胆咧，好用力咁样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啦吓，咁啊好嘅空气啊，梗系要吸多啲，就正如好嘅养分。都一样要吸多啲好嘅知识，又要学习多啲。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咧，今日将会喺9月27日，望一望而家几多号先？哦，而家20日，仲有7日啦。咁啊，9月27日咧就至到出年啊1月8日咧就对公众开放噶。一系列啊珍贵嘅文物展品咧就已经喺四川嘅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嗰度，以及咧就系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咧。安全运抵香港啦，咁等待咧几日之后，我哋就可以一起去到欣赏呢啲咁珍贵嘅文物。好啦，望一望今次展览嘅焦点啊，三星堆遗址咧，咁就系代表咗四川地区考古新发现嚟嘅，展出咗咧就总共大概啊120件，出土咧就系自成都平原地区嘅三星堆、金沙同埋咧就系宝墩等等嘅遗址噶。啊，距离而家啊呢、這个容易啲明白啦，距离而家即系几多年啊？2600至4500年嘅青铜器啦、玉器啊、金器啊、陶器等等嘅珍贵文物都会见得到嘅。好啦，喺入边有120件展品咧，咁啊当中包括咧就系23件属于国家一级嘅文物，所以你话都系抵睇啊，抵睇啊！仲有咧就系55件咧，就系2020年至2022年间喺三星堆遗址最新发掘出嚟嘅一啲嘅重要文物嚟噶，大部分咧，大部分啊，都系第一次咧喺四川省以外嘅地方咧嗰度展出噶。咁一件文物要佢山长水远，咁啊经历咁多风风浪浪，咁啊嚟到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嗰个旅程系辛苦噶，因为可能成个旅程入边所接触到嘅空气含量啊，所面对嘅嗰个运载嗰只蹬啊蹬啊蹬啊，咁你知即系长途。咁啊，搭巴士嘅话或者搭机都仲摇下摇下咁样，辛苦啊，辛苦啊！咁所以咧嚟到香港嘅时候，仲要保存住一个原貌，可以喺我哋博物馆嗰度展出咧，系难得噶吓。我自己咧每逢一有呢一类型嘅展览咧，都好喜欢去到望一望嘅，自己都几中意睇展览，咁啊认识一下咧就系历史。咁啊，知道历史嘅人咧，好奇怪噶。知道历史嘅人咧，佢硬系唔知点样揣测得到未来嘅动向嘅。了解过去啊，知未来嘛。好啦，率先咧喺博物馆亮相嘅四件珍贵文物，包括咧喺1986年出土嘅国家一级文物啊，就呢个青铜2号神树底座。今次咧系展览唯一一件神树物件。 另外三件珍贵文物啊，亦都系首度喺四川省之外展出噶，包括咧一个叫做铜虎头龙身像，铜虎嘅头，龙身嘅像，仲有一个咧就系金面罩。个金面罩见到嗰、那个金面罩嘅金人啦，咁啊只眼就大啦，耳仔都哇耳仔都颇大佛祖咁样嘅。另外咧，其实就见到个金面罩就我唔知道 size 几大啦。就都几肯定可以笠住个人个头噶啦，咁样可以遮住你嘅，即系好似神雕大侠嗰个面罩咁样。咁佢呢个当然系文物啦，劲啲。好啦，仲有一个咧就系青铜大神兽，咁啊有一个咧就虎头龙啦，所以呢啲都系犀利嘅。咁啊，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嘅时间啦，咁啊留意住啦。咁啊喺9月27号博物馆咧就会展出噶啦。咁啊，政府好辛苦咧，先至即系将呢啲咁珍贵嘅文物咧引入嚟俾我哋欣赏嘅，仲要咁好喺个博物馆厅入边咧，入边啊不怕风吹雨打，咁啊无论咩天气，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啲珍贵文物啦。 要脱完会粒细碎。散发曾有的百岁天真，就是望向天气氛，阳光暖了或今写一片文，爱太阳那光线降临，怀瀑布森林，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添上质感，用最真的感觉呼吸，逐秒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飘扬，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如我望我的朋友发必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自我也能够发光，一身闪光无乱去闯，难道就算想起到我仍然能让我吹光那个方向，总有天空无时之中火放绽放，独有的非一般好看，要是创造好天气如雨后差的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6:22嘅时间，佢系天气之女 Sika。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喺名人嘅故事入边咧，嗰啲典籍入边啊，好多咧都系由嗰啲故事慢慢衍生出一个又一个嘅成语噶。咁啊，其中咧喺汉初嘅时间，韩信亦都系一样，有好多嘅成语原来同佢有关噶。例如讲到佢早年落魄啦，咁啊好贫穷。咁啊，成日咧都喺鄉下嗰度，南昌亭嘅嗰度咧就叫施舍飯啦。時間耐咗啦，人哋嘅新抱咧都唔想見佢，就逐客令啊趕佢走添。咁啊之後走下走下咧，就揾到一位咧 文字上嘅飘舞，即系做咩咧？就帮人洗衫生活嘅婆婆。婆婆见佢可怜咧，咁啊记得请佢食饭，食咗几十日噶啦，即系都断月计嘅。咁当其时佢身处嘅地方咧，就喺淮阴啊，一位年轻嘅叫猪肉档老板啊，成日虾佢噶。咁啊更加咧就佢叫做咩啊？身高七尺嘅大男儿，亦都中意咧就唔知点解带住个佩剑嘅。咁啊叫佢咧有个胯下之辱。咁呢啲等等咧，都系由韩信衍生出嚟嘅一个又一个嘅成语。咁大家都知道啦，韩信咧就真系一招得志，有冇语无伦次我就唔知啦。咁啊刘邦咧就突然之间晋升佢成为大将军，咁啊当然系佢嘅即系有丞相咧就去到推荐佢啦。好啦，咁佢升到上大将军嘅时间咧，佢亦都即系不忘呢啲感恩，佢更加咧就带翻啲千金万两，咁啊去翻咧就以前嗰位洗衫嘅婆婆嗰度，就送咗佢真系成千两嘅黄金。咁不过佢只系上咗百钱就俾嗰一位嘅亭长，点解咧？原来佢就话到呢一位嘅亭长，佢做好事冇彻底咁样去到做。可能咧，佢受尽亭长太太嘅好多唔同嘅说话，令到佢怀恨在心啦。而嗰位猪肉档嘅屠夫咧，佢更加咧就升佢为一个都尉嘅中尉嘅职责，因为话佢咧，你既然凌辱我，就系令到我发奋图强嘅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我都要奖赏你。例如有一饭千金，今时今日变成一饭之恩。好多嘅故事都可以启发得到我哋有唔同嘅成语。今日我哋可唔可以喺入边揾到一端倪，令到自己继续成长呢？单单一个韩信嘅故事都可以令到我哋成长，你都有好多噶。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争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船率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稳重，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界定我， 每次放假也很想有唱， 只有 上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你我实在令你上身，个个识唱我的歌， 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啊，真系一句歌词啊，个个识唱我的歌啊，都个个识噏到我个名咁啊，你话几好咧吓？佢系古巨基 featuring 咗一群嘅朋友，即系古巨基 featuring 嘅群星啦吓，星战。 只愿无法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在行街买杂货。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半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八个人，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向警方报到。警方至今接获1600几宗报案，指未能够在 JPEX 提取资产和怀疑被骗，涉款近12亿。警方说 JPEX 利用广告媒体和场外找换店大肆宣传，夸张失实。被捕人士已经有理由相信 JPEX 为骗局，但是仍然游说市民投资，涉嫌串谋诈骗。JPEX 夜晚再发声明，说 JPEX 将会继续营运，而紧急提币申请的专责小组仍然会继续为用户提供优先提币的协助。JPEX 又说正是制定一套可行的方案，并且正是完善相关的内容和细节，将会在未来一星期公告之中发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谢特尼科夫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合作分委会会议，就双边经贸合作重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会议做相应准备。王文涛说，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俄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双边贸易持续成长，下一步双方要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在多边框架下沟通协调，全力服务年内两国高层交往和会晤。列谢特尼科夫就说，当前俄中贸易发展顺利，俄罗斯对华出口稳定成长，希望双方进一步提升口岸过货能力，扩大本币结算规模，推动俄中经贸合作持续稳定发展。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出席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听证会，在回应有关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新款智能手机的时候，雷蒙多说美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可以大规模制造7纳米晶片，但是他承认对华为在他访华期间发布有关手机感到不开心。对于共和党人要求商务部停止向华为和中心国际出口所有技术，雷蒙多在听证会之后拒绝评论会不会这样做。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计划会见半导体产业组织，表达对美国投资中国晶片产业的担忧。报道说，加拉格尔打算在会面之中提出减少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数量，并且表示有关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人工智能晶片的规定应该收紧，较不先进的晶片亦都应该涵盖在内。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问俄罗斯之后，昨晚乘坐专列返抵首都平壤。报道说，平壤火车站有大批民众在花海之中欢迎金正恩回国，而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金德奋、崔龙海等党政和军队干部到车站迎接，并且互致问候。金正恩亦都在欢迎仪式之上检阅了人民军仪仗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搭港热要礼让，乘客要点早，计我梁继章话就梗系行入啲最吸 like 啦。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号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啦。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早晨啊，今日呢就是2023年9月20号星期三。6点37分的早上， Vicky 都回到直播室，当然都有小白啦。早晨小白。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啊，昨日呢你几点睡啊？我们都不算早睡喎、 啊。昨晚啊。 是啊。 我想11点几今晚 12点。算晏定是夜？ 正常咯。 正常。 是 啊、我昨天回到家冲完凉即刻睡觉。今早即刻闻下啲咖啡味先。咦，整个人闻完咖啡就精神晒啦。 我哋有冇咖啡嚟咩？ 是啊，我日日朝朝都即刻回嚟冲㗎。所以点解你问我咁早回嚟？因为我哋而家有譬如6:30就 Vicky 咁样啦，6点就小白。小白今朝问我12分啊。12分翻到啊！你点解咁早翻嚟？ 系咯， 就系我要冲咖啡啊！ 屋企冲定噶嘛？ 咁我啲咖啡包摆晒喺度啊嘛。 咁你可以执翻啲翻屋企，咁喺屋企 跟住喺屋企饮完先出嚟系咪啊？ 或者你横掂你都系 take away 咁样嘅一个樽装噶啦，咁你咪拎埋上车咧，车度慢慢饮都得噶。 我揸车唔饮嘢噶。 我就咁有灯位嗰阵时候，你停低可以饮嘢啊嘛。 系嘅，有水咯，侧边有水咯。咁小白嗱，朝头早我就会饮咖啡啊，你会第一啖饮嘅嘢会系乜嘢？会系水啊，定系还是会有其他饮料？ 水啦，茶啦。 因为我上次见到你有面士汤 啊， 喺边度买嘅咧？我想问。 就界都有啦。 但系你系好似嗰啲调味包咁样就 边使啊？你即系你去嗰啲 我带香梨系咪？ 唔系，你去嗰啲普通嗰啲超级市场都有噶啦。跟住你买，跟住佢有啲即冲噶嘛。 嗯。 系啊，咁有啲咧就一包入边就倒咗出嚟，咁有啲就甚至乎有另外又仲有一包嗰啲干嗰啲，譬如咩菜啊嗰啲抌埋落去， 都系嘢食。 都是一冲就有的了那些。 哦，咁如果去茶餐厅朝头早你又会喝啲乜嘢呢？在茶餐厅入面。 月岭茶咯。 月岭茶。 是啊，我好方便，我唔使諗㗎。是啊，月岭茶咯。 即係永远都係月岭茶。 是啊，是啊。 仔仔呢 佢都喝月岭茶。 哦，即 佢唔会话我要饮热朱古力啊咁样嗰啲嘅。 冇、啊，系、哦、啊，我同佢讲饮热柠茶方便啊嘛。嗱，饮热柠茶你唔饮，爸爸可以饮；热朱古力咧，你唔饮，爸爸唔会饮。就系咁咯， 又啱、啊，系啊，所以佢都会饮热柠茶啦。嗱、嗯，点解会问即系小白喺茶餐厅会饮啲乜嘢咧？唔知道小白有冇饮过港式嘅鸳鸯咧？ 我有， 中唔中意啊？ 我普通嘅奶嘛。 OK， 因为你都是对奶敏感的。 是啊。 嗯，那为什么我会又问你想不想喝鸳鸯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讲下究竟港式鸳鸯是怎么来的呢？ 嗯。 你知不知道啊？如果就这样港式鸳鸯。 撞啊撞啊撞回来的。 撞。 是啊，什么都捞在一起。 为什么叫鸳鸯啊？ 鸳鸯啊，因为它是每样一半嘛。 是。 是咯。 是啦。其实点解你叫鸳鸯咧，都真系有段古嘅。嗱，鸳鸯咧，其实就系指主要系出现喺亚洲东部嘅水鸟。咁咧，其实由于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多数都系出双入对嘅。咁就系以前啲人咧就会视鸳鸯咧为忠贞嘅爱情象征，即系可以形容你同太太，好似形影不离咁样，好似鸳鸯咁样啦。咁、就系一对夫妻啦，就系长相厮守，形影不离咁样。咁、而港式奶茶里面咧。佢哋就會有港式奶茶啦，會有咖啡啦，係咪？有西方嘅咖啡啦。咁原來點解會取自於鴛鴦呢？就係、希望用到水鳥鴛鴦呢一個特性，就係、港式奶茶，再加西方嘅咖啡，溝埋一齊，就好似出雙入對咁樣啦。即係你一叫鴛鴦，就知道一定有奶茶同咖啡咁樣。 我仲有諗過係咪同鴛鴦汽水有關啊嘛？咁你汽水你點解有啲 liquid 喺度啊？咁你咪啱你嘅 liquid 喺度咪鴛鴦。 我又冇諗過呢一個係因為個質地 liquid 咁樣、啊。嗱、其實咧鴛鴦嘅起源係啲乜？原来在以前的华人地区啊，咁就系冇饮咖啡啊、奶茶呢一啲习惯嘅。咁两者咧，其实都系嗰阵时殖民时期啦，英国带入嚟嘅。咁有一种说法咧，就话因为以前码头工作嘅工人咧，好辛苦啊，经常都要搬好多重嘢。咁因为以前咧，其实冇咁多起重机噶嘛，系咪？唔普及噶嘛。咁所以当大家去搬运嘢嘅时候，啲工人咧经常都要好攰啊，出晒汗啊咁样啦，又要卸货啊，又要。搬来搬去咁样走来走去咁样啦，咁为咗解渴同埋可以补充呢一个体力同埋精神咧，于是就有人将咖啡同埋奶茶一齐嚟到去混合出嚟、之后咧就系嗰度开始，然之后慢慢就变成大家嘅港式鸳鸯啦。咁 其实啲咖喱都系咁样捞下捞下， 系啊，其实所有嘢都系捞下捞下 fusion 咯。 呢样嘢就系创作啦，创作嘅嘢你嗰一刻以为唔系好 OK 啊，但系其实你唔会知道，咦，其实咁样沟下沟下，又 OK。 京剧加 opera 唔知会点咧嗬？ 咦，其实有噶，而家 应该有噶嘛， 系啊，都有噶。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剧场嘅一啲嘅资讯啦，其实都有嘅。嗱，咁我继续讲埋呢个茶餐厅嘅鸳鸯先啦吓。咁啊，鸳鸯其实系点样做嘅咧？系咪真系一半一半五十五十咧？原来大多数嘅鸳鸯咧系奶茶系七成嘅。咖啡只是三成嘅啫，咁啊唔系真系五十五十嘅。咁当中奶茶咧，多数都系红茶同埋淡奶咁样嘅。咁啱啱我又问到啦，小白就系、仔仔饮啲乜咧？原来系有儿童鸳鸯嘅。 哦， 你有冇俾佢饮过？ 我冇啊， 你自己有冇饮过？ 我都冇嗌咯。 咁系试下啦，下次要俾佢试下啦。儿童鸳鸯俾你估，你觉得系啲乜嘢 啊？咪就系每样少啲咯，加谷谷喺度。 唔系。唔好意思，揞住咗个嘴笑。儿童鸳鸯咧，就因为小朋友唔可以饮咖啡啦，因为咖啡因就唔系好啱小朋友饮用嘅。咁其实儿童鸳鸯 就咖啡变朱古力咁样啊？ 系啦，类似啦，就系、柯华田同好立克。咁咧就系沟埋一齐嘅，咁就系呢一种咧就系儿童鸳鸯，就啱小朋友饮嘅，系啦就甜啊嘛，即系当中又唔会有咖啡因啦，又唔会有其他觉得啊，好似。唔係好 OK 嘅嘢啊，咁樣咯，咁所以大家如果今朝去到呢、一個飲呢、這個去茶餐廳嘅時候，都可以考慮下飲下鴛鴦，小朋友又可以考慮下飲呢一個兒童鴛鴦啊。 晨光百科。 今日嘅晨光百科咧，好简单，想同大家讲下就系、相信大家都应该喺屋企咧有做缝补补噶啦。咁就系乜嘢咧？就系、缝下针线啊，联下啲嘢咁样啦。咁因为我屋企咧就有两只狗，佢哋啲玩具经常都会咬烂，但系我呢一个咁悭家嘅妈咪咧，就当然唔会烂咗就抌咗佢啦。所以我多数咧都系会帮佢哋联下联下联下咁样嘅。咁咧。 其实坊间呢有好多针线包啦。咁而大家呢喺针线包入面呢都会有附带一个叫做穿线器嘅。咁我自己呢都有用。咁但係有陣时呢摆下摆下呢就会唔见咗㗎喇喎。咁究竟穿线嘅时候点样可以好方便咁样穿条线落支针度呢？咦，有个办法㗎喎。而呢一个方法呢是人人的身体上面都会拥有的。究竟它是什么呢？给三秒大家时间想想。好了，原来就是我们的头发。我们每一天都会自然来到去脱落我们的头发的嘛。原来头发的丝质就是属于细长的，是很容易穿过个线头。解决方案就是将我们一条头发弄成一个，整成一个好像圈的形状，环的形状，之后就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穿线器，然后就将条线穿入去。咁你哋就可以好方便咁样穿到条线入去㗎啦。所以下次唔见咗个穿线器，记得喺地下搵下有冇自己嘅头发啦。 震撼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用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 副 MC 嘅抽， 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呢一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下职场 KOL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喺我哋后花园入边，后花园嘅转个角落头，见到个女仔踎咗喺度，哦，原来佢剪紧草。喂，早晨啊，安安。 早晨，小白，好攰啊，多起翻身先。 起翻身啦、啊，哇，好大汗喎、啊、你。 系啊，你知道 冇啦。大汗搭细汗、 啊。天气比较热啊。 要啊要啊，喂，今日有啲咩特别嘅花喺我哋嘅花园嗰度可以掘嚟俾啲听众睇下先？ 我今日介绍一个比较型又平啦，有阵时都要。为大家荷包着想啦， 梗系啦，平靓正啊，最好 靓正最好啦，靓唔靓真系见仁见智。我成日觉得，我哋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是、花艺师就系唔一定要贵或者靓嘅花。 啊、但系啲好有钱人都同佢同你讲，喂呢啲都唔系好贵喎，平唔平贵唔贵都见仁见智。 在心中咯，价值系咯、啊，有阵时就系咧，如果你能够将一啲好普通、平凡嘅花都整得佢靓，系啊，怕手草都整到一件好靓嘅嘢出嚟，即系好成件事好靓，咁你就系成功嘅花艺师。 哇， 系啊， 有阵时你咁样啦。 系啊，都唔系啊，我即系讲嘢叻啫。 你谦啫， 我讲嘢最叻嘅。 你好鬼谦虚。 咁系啦，今日介绍鸡冠花。 鸡冠花 系啦，鸡即系一只鸡个鸡。 最容易理解啦，鸡冠花即系将公鸡嗰个鸡冠。 最容易，直情系咁嘅样，真系。我哋今次唔使点样介绍俾大家听。 真系咩？ 系啊，你嗰个似脑袋系咪呢个？啊，我话俾你听，鸡，我俾你呢张相系其中一 只。佢似雪耳喎。 我摆明就系扇你啦，今日。咁你。其实鸡冠有几个形状嘅， 哦， 呢个系其中一个。 因为我攞到相嗰个咧，其实佢似染红咗嘅雪耳， 可以混耳雪耳系嘛？雪耳系雪耳染红嘅，唔系染红嘅 雪 耳， 雪耳就唔系呢只色嘅， 发大咗。 雪耳就一嚿， 未发之前干干地嗰、那个、 啊。都得，你又啱吓， 啱啊。 金针咧？ 冇诶，冇嘅。咁咧呢个即系都系鸡。 唔系啱咯，金针混耳，跟住有鸡冠蒸鸡， 你见到呢个一堆话系混耳系诶咪雪耳啊？系因为我呢个一大堆嘅鸡冠、 哦， 一大堆嘅鸡冠花，成个脑袋咁大。 系成个脑袋啊！ 其实咧系咁样系一个，咁样系一个，我冇将一支俾你睇，我衰嘅。咁啊呢度成四个嚟。 即系佢系一个大嘅花球入边咧，佢有好多个细嘅花朵嘅，咁可能要系两个大嘅花球先等于一支花。 唔系 啊， 咁样讲啦，其实佢本身就系咁样系咁样一件事，就系、是、一个花球就系真系似一个云耳啦，总之云耳啦，雪耳啊，雪耳，雪耳 ，sorry， 咁嚟去两种形态嘅，另外一种形态真系鸡冠咁样嘅、 啊， 其实鸡冠个鸡冠系点？喺侧面睇同埋上面睇系咪唔同嘅咧？其实真系鸡冠喎、啊、呢、這个。是两种啊， 有啲似真系鸡冠。 系啊，总之大家听众就系鸡冠啦，唔好理啦，系好似系鸡冠啦，红色嘅。咁佢我哋成日见到花墟咧就系红色，其实有绿色嘅。 鸡冠花 我都有见过绿色嘅， 系 我都有用。 唔系染嘅， 唔系染嘅，本身天生系有呢啲红色。 即 系 真 系 有呢个种嘅。 系啊系啊，咁其实我哋就系因为好平，真系好平。咁我哋点讲咧？普通可能普通听众就可能唔知啦。攞扎花嘅时候，有阵时会觉得哇好大只啊咁，但有阵时我哋一睇拆开，即系一睇扎花有啲咩花咧，就会知道其实呢扎花系贵唔贵咯。咁我哋花艺师见到鸡冠就知道啊，呢、這个就比较平啲嘅花嚟嘅。 但可以， 但 系都唔重要，好多空间系嘛？ 压好多位啦，因为佢大嚿啦。咁点讲？同埋最紧要就系即系性价比好高啦，即系十日嘅可以摆、比较粗生粗养啲。咁你可能擺一支雞冠唔好睇喎，咁你睇點配襯囉。咁你雞冠就冇一支擺到，因為只係成日雞冠咁樣。咁、可能擺幾支啦，襯下其他你鍾意玫瑰啦、因為個紅呢好鮮紅， 係呀， 好大紅，係好搶嗰種紅嚟㗎。 佢唔係好暗紅，唔係好內地嗰隻鮮紅嗰隻感覺，但係佢呢隻紅呢係有少少棗紅嘅感覺， 唔係 burgundy 呀，真係嗰啲咁樣， 係呀， 棗紅呀， 係呀，係棗紅呀，係呀， 係咪用得好好啊？ 棗紅色嘅心 系酒红色，咁佢因为佢其实支款好粗嘅，咁佢都系高嘅长身嘢嚟嘅，咁比较硬啲嘅，咁如果你要摆喺公司，你可能就要摆几支啦，咁可能用大啲嘅花樽啦，咁有阵时候我哋开张花篮都会用到嘅，但系就唔会系主角咯，可能摆后边即系衬托下咁样，即系压下位咁样咯，咁但系佢系。如果你懂用的其实都是一件挺漂亮的东西，而且它可以做干花的， 可以做干花，即是它插完之后它慢慢敷干了、 啊、 有得它敷干， 是啊， 是啦，跟着就可以 就 keep 你擺咯，即係其實又唔使特別做啲咩，擺花樽度咧，可能擺一個月兩個月都仲喺度，咁、但係乾咗啦咁咯，係、咯，咁 乾咗之後就永恆噶咯喎，係嘛？ 係永恆咯，但我就係呢啲乾花，其實你會唔會擺永恆？你唔會，因為乾花其實擺耐啲又會有陣味又變色，你都會掉其實。 哦，係咩？ 係啊， 咁落翻嗰啲香精咪得咯。 好。O K 都可以嘅，但你洗手间嘅时候有阵时有啲干花咧，咪有啲咩猪细细个成日有嗰啲，而家都有系嘛？嗰啲干花其实真系唔摆得耐。 哦，系咪洗手间嗰啲干花有啲样即系似干丝多啲嘅？ 系啊，系啊，我讲多少少啦，這个咧其实对二氧化碳，即系其实佢系好好嘅抗性，即系话譬如氯化氢气啊嗰啲咧，你摆到咧，其实佢会即系容易吸收啲毒气嘅。 嗯， 其实对于环境，即系佢有真正嘅作用咯。 嗯， 咁其实如果比较大嘅药用嘅花咧，其实佢中药嚟讲成日都用佢。 嗯， 鸡冠花。 中药啊？ 系啊，就系、是其实点讲？本草纲目系有记载嗰 句。系咩？ 系啦，佢系有甘凉无毒，主要功能为凉血。 系。 即系令你嘅你太热血嘅时候咧，你个人血热血就凉血。 安安医师添，你知道 系。系啦，咁我就唔讲呢啲，系啦，就过去个呢个鸡冠花系有止血嘅作用嘅。咁、但系如果你斋摆，我哋都有用嘅。以前我上堂都有用。咁、我摘花竹嘅时候都用。唔系，其实我成日剪，我成日剪损手嘅。 剪损手先，攞啲鸡冠花过嚟，医爆佢先，噏下佢。 系啊，但系 山草药咁样，系咁噏。 但系做花竹嘅时候都几靓嘅，但系公司咪摆几支咯。系啦，咁鸡冠，你觉得？我覺得如果雞年，如果到雞年嘅時候咧，就應該呢支花就會貴翻、但平時都係平嘅。 嗯， 係咁。如果阿老細見到你，應該都 雞冠花。 老細見到你都唔會應該話你嘅， 唔會嘅。 係啊，都幾型。佢會問你咯，咩嚟㗎？ 九尾花嘅咧，有雞冠花、九尾花、 有鼠尾、 猴頭花、 有鼠尾、有兔尾 花。 九尾好似冇啊，因為 馬蹄草有冇？ 马 牛角花， 马蹄草好似有，牛角花好似冇，牵牛花就有， 系咩？ 系啊，继续考我啊你。 唔系我按照十二生肖喺度噏下噶咋。 鼠尾、兔尾有， 真系有噶。 有草嘛，系成日用噶啦，我哋而家系咯。 蛇形树枝有冇？ 蛇形树枝成日都有噶啦， 成日都有添啊， 自己整嘛。但呢个名字就我自己起嘅， 系 嘅花名冇乜所谓，讲真。 嗯 ，OK， 大家明白得噶啦。 明白明白。咁呢个花仲有啲咩特别嘅嘢我哋可以睇下咧？ 佢。佢花语你估系咩？ 鸡冠花嘅花语， 其实好多花名嘅，即系 百毒不侵。 啲听众有阵时就 鸡冠花咪即系黑蜈蚣咯，可以百毒不侵，我觉得好啱佢。 啱，佢唔系，但系佢系真挚咯。 真挚，喂，同我估嗰啲差好远、啊。 唔系永恒嘅爱情嘅，我唔明咯，但系咁讲。 鸡冠花系永恒，哦，我明啦。因为咧，我哋头先都讲过， 真挚永恒的爱啊， 唔系因为佢可以做干花嘛。 嗯， 咁你做咗干花之后，头先都讲过系永恒噶啦， 都系， 系咪先？咁你佢咁容易可以就做到干花，然后再滴多几滴精油落去， 嗯， 咁佢咪永恒咯？ 都可以嘅， 系咪啊？ 咁大部分干花都可以。都可以嘅，但系唔系所有花都要做到干花，所以呢个做到，所以可以。 系啦， 好叻啊！咁就形状咧系几个啦，我要讲清楚就系有鸡冠状，有火炬状。 火炬， 即系头先你见到嗰个啦。系啦系啦系啦，头先我俾你睇咗个咪咯，嗰个都似鸡冠嘅其实，跟住有绒球啦、羽毛啦、扇面呢啲都系唔同种类。系啊，但香港比较少嘅，喺香港都系鸡冠状。 即系咁，我要买我点啊？我要羽毛状嘅鸡冠花 就系啦，但系佢可能会冇。香港系通常系 鸡冠 同埋火炬系啦，大部分都有嘅。咁、其实喺因为花开又贵又高级又普通平民唔系平民，即系比较高中低级咩 shop 店铺都有啦。咁有啲好贵嘅，即系专卖日本、欧洲嗰啲啦，或者系普通平翻啲嘅花店咧，其实都有呢个花嘅。所以咁、我就怀疑你平时行开嗰个地方有冇？ 嗯、 就可能唔入咧，冇乜人要。嗯、我讲乐富可能就唔入嘅。咁佢有好多花名嘅，其实 乐富越嚟越多花铺噶啦。 听完你节目，我谂佢会佢因为佢叫小头鸡冠、凤尾鸡冠、芦花鸡冠，有好多鸡冠名嘅。系啦，咁系咯，就。摆喺屋企，摆公司系啦。公司入面有阵时啲可能有啲叫咩家私啊嗰啲咧， 台 系啦，佢有啲有毒气啊，咁其实佢系会吸收毒气。 哦，系啊，要早啲讲啊嘛， 讲咗头先买， 挂住笑你。 二氧化硫啊，咩氯化氢啊，嗰啲系好嘅抗性， 系 就会好就有呢样状咯。咁所以可以摆下咯。 吓，或者系如果个公司本身系做装修嘅。 裝修公司嘅 office 都可以。 咁我覺得擠呢個真係一流喎、 啊，都可以噶，都可以噶， 殺埋菌咁樣，又唔使特別搞乜嘢。係 啦，佢我都見過綠色賣嘅，咁綠色嘅就更加容易襯其他花咯。嗯、即係如果有陣時你想送花俾人啊嘛，扎花要扼滿佢嘅時候，你咪。加呢只落去， 明白？誠意推薦啊！今日咧揾咗一個就係，如果裝修公司嘅 office 咧就特別啱呢個，或者咧即係啲裝修師傅啊嚟到我屋企裝修嘅時候咧，我驚譬如有啲油漆要油一油咧，咁我就買定呢個花牌屋企。 可以可以，可能佢 吸埋嗰啲味， 送一支俾佢啦。 同埋佢又性價比高嘛， 係抵， 又平啊嘛， 抵嘅。 系咪？咦，我屋企嚟紧都要油一油油、啊、喎， 可以 有个粒位真系要油一油喎、啊，咁买定买 几支啦？你可以衬咩花得嘅？你衬 我成日摆定喺嗰埲墙要油油嗰埲墙隔篱咪得咯？ 系啊，你买绿色衬满天星咯， 绿色 系 OK 嘅， 系啱， 一红加绿再加满天星都 OK。 加绿再加好，就咁决定。唔该晒你安安， 拜 拜。 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啦，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6%嘅。咁啊，见到嗰个好热好热好热天气警告，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都已经生效紧啦。咁啊，继续咧喺直播室入边嘅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 早晨。 早晨，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哎呀，有个新面孔、哦。 Hello， 你好啊，你叫咩名字啊 ？Jessica， 我叫 Jessica。 哦，原来你叫 Jessica， 你好啊，我系小白啊，你好啊。 你好啊 ，Vicky， 你好， 系啊，系啊，咁啊，交通消息方面交俾你咯、哦。 好啊，咁依家咧受到交通意外嘅影响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国士道至到七咸道南一段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去翻西九龙方向嘅车辆咧就唔可以右转去国士道嘅。咁另外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湾位咧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再提翻大家一啲工程啦，依家咧荃湾荃景围咧有爆水管啦，荃景围去。近住荃景花园，依家咧实施呢个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咧，佐敦道有水管急修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都系封闭紧噶。 嗯， 冇啦。仲有 暂时就冇啦。 暂时冇啦。哦，诶，仲、 okay. 有啊，诶 ，Didi 好彩 ，Didi 喺度。 咁受到交通意外嘅影响啦，顺朗路咧去翻屯门方向，跟住白芒嘅唯一行车线咧，依家都封闭咗噶。咁另外。 是点样啊 咦我在他隔离。 是啊你讲两你讲两嘴啦啲嘢。 咩 白忙系咩嚟㗎唔 系我啱啱递张纸俾可能吓亲。其实之前呢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就清理好啦。呢个就系顺朗路去返屯门方向啦。跟住白芒嘅唯一行車線封閉，因為我第一遞紙俾佢，梗係嚇親佢。 係啦， 咁而家咧就已經係全線解封㗎啦。咁頭先咧受影響巴士路線咧行會原有路線嘅，咁啊俾翻 Jessica 繼續講啦。 哦，明白明白明白，係啦。咁啊 ，Didi 特登考你㗎，知唔知道啊？ 係嘅， 係啦係啦， 測驗 係啦，呢個小測咁啊，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啊，今日有冇啲特別嘅交通情報情況同我哋講下？ 都有嘅，但 系 最近有冇、哦啊、即系平时有冇搭开的士啊，或者 call 开车咁样？ 哦，耐唔耐都有嘅，最近就冇。 最近冇， 我都耐唔耐都有。 耐唔耐又有，但系最近又冇。 最近又冇。系咁，最近咧见到有人咧就分享咗一个 call 车嘅经历啦，咁啊讲佢喺旺角就 shopping 咧，买咗好多嘢，咁、 嗯 又即系。 又落大雨咧，你知最近即係天氣都比較差，係啊，咁所以咧佢又即係好狼狽，又 call 唔到車，因為即係冇手，已經拎手機咁樣啦。咁咁啱咧，佢喺的士站等緊的士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有個人，佢可能啱啱落客咁樣啦，咁、就話啊，我係某某某平台嘅司機嚟㗎，咁可以即係兜埋你啊咁樣啦，提供翻呢個收費服務啦。咁佢又見到好似有人雪中送炭，好似幾好人喎，咁樣就跟住佢上車。车啦，咁结果咧，佢系由旺角啦去到蓝田啦， 系 你哋估下佢最后屘要俾几多钱？ 你咁问咧，应该都系俾二三百蚊嗰啲 friend 噶啦， 都唔算好远嘅啫， 唔好远嘅咋，所以估大啲咯。 我觉得如果Jessica 攞出嚟讲，应该都真系几夸张，五百蚊。 咁又咪去到五百蚊，系接近嘅，接近嘅， 四百几蚊， 系啦，四百几蚊要俾四百八十蚊， 哇， 系啊， 佢俾我啊， 唔系，佢俾个司机啫。咁个司机解释咧，就因为嗰个平台可能有分开几个类型，即系车型咁样会分开收费噶嘛。咁咧佢话佢自己嗰个车型系比较高级啲嘅，咁所以收贵啲，再加上呢个高峰时间咧就又收多贵啲。咁佢原本佢都觉得哦咁都合理嘅，再加上。恶劣天气啊嘛，咁就谂住即系俾三百蚊嘅啫，但系结果就收咗四百八十蚊，系啊，咁所以大家即系见到呢啲要小心啲啦，即系系啦，唔好随便跟人上车，好危险 嘅。系咁啊，用翻啲正确嘅方法咧，去到揾翻啲交通服务啦。 系啊，啱啱即刻上网 search 究竟旺角如果去蓝田嘅话咧，大概十八分钟啦。咁佢嗰度个价钱其实只系百零蚊嘅啫， 系 一百至一百二十蚊嘅啫，佢都收得多好多。 哇！呢啲都嚇，都唔知係咪違法嘅喎，大家真係要留意住喎。 係啊，即係唔好隨便跟人上車。 咁你自己都多唔多坐的士啊？ 係咯， 都少喎。 都少啊？係 啊，都冇乜錢啦。 搭交通工具多。 講呢啲嘅啫。 交通工具比較多。 係咁啊，搭交通工具都好方便嘅。咁啊，香港其實即係地方又唔係話特別非常之大。如果一般平常出入嘅時候咧，咁啊應該一般交通工具應付得到㗎啦嚇。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如果有啲咁嘅叫做的士啊，或者其他呢啲咁样嘅服务嘅话咧，要留意翻嗰个服务嘅收费，要唔系服务嗰、那个收费嘅途径啊吓，呢啲紧要啦。好，仲有冇其他嘢温馨提示啊？ 都冇啦。 哦，可以咧提示一下啲听众咧，就系行车嘅时候咧注意安全距离啊，系啦，咁啊过线记得打灯啊，咁样。 记得，大家记得啦。 下次再见啦。 下次再见啦。 拜拜 ，Jessica。记唔记得我叫咩名啊？ 小白。 哎呀，真系。老怀安慰啊，记得我个名啊，哎好啦，唔该晒你，下次再倾过啦吓，咁啊礼拜三啊，系咪礼拜三啊？系啦，礼拜三咧，咁啊阿 Jessica 咧都会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同我哋倾下偈噶啦。好，咁啊电话旁边咧，而家有 Vicky 喺度同我哋睇天气啦。早晨 ，Vicky。 早晨啊，哇，今日咧个太阳出翻嚟， 系嘛？ 太阳爸爸系啊，出嚟工作啦，就陪住大家。咁啊，今日天气咧好似都唔错，咁蓝天白云啦，咁但系都可能又会有啲骤雨嘅，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带定把遮。我觉得带遮咧，其实都真系有个好处嘅，特别女士咧，有阵时太晒啊，中午嘅时候咧，就算冇落雨，我都可以攞出嚟遮下太阳。 哦，系啊，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即系譬如前排落大雨啦，咁啲遮咧就揼完一轮啦，咁啊揼晒之后咧，咁啊其实我哋都会即系我自己其实有阵时会吹翻，攞风筒吹翻干佢噶，咁啊系啦，吹翻干佢或者摆喺太阳底下晒咧，其实系可以令到呢把遮嘅叫做抗水嘅能力更加强啊，即系佢弹水嘅能力更加强劲啊，系可以，咁所以我都乐意做噶。如果你话即系大太阳嘅时候担遮咧，会冻晒下把遮，几好啊！ 系啊，其实我有朋友咧，甚至系佢一有太阳就担遮，唔系因为佢怕黑或者佢就系怕着斑咁样啦。其实佢系因为咧，即太阳一照落去，佢就会皮肤敏感咯。你冇听过系？系啊，有啲人咧一晒太阳，系啊，佢皮肤敏感咧就会起一点点嘅红色添啊。其实有啲人咧甚至会一晒到太阳，佢就黑黐嘅噃。你有冇听过咧？系啊， 我冇听过呢个真系。 系啊，其实早喺咧西元前350年咧，古希腊咧有啲学家咧就喺度分析啦。啊，点解有啲人咧好似一照到太阳、晒到太阳就会打黑黐咧？其实推测咧就系阳光嘅热量导致我哋嘅鼻同埋个嘴可能会出咗啲水分啦。咁就为咗咧可以代谢呢一啲多余嘅水分就会打黑黐。但系咧到20世纪啦，咁科学家咧就经过研究之后咧，咦原来呢一个咧俾太阳照射得到，即系晒到嘅时候打黑黐咧。有个学名，就叫做强迫性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光眼 激发综合症，系咪好长咧？ 哇！叫你讲多次都未必讲到。 系啊，讲多次都未必讲到。 咩激发性？咩遗传？唔知咩嗰个？ 系啦，咁其实佢系乜嘢嚟嘅呢？原来个产生原因咧就系第一，因为我哋嘅视觉啊，对一啲我哋嘅视觉对我哋嘅光咧特别敏感。咁喺过度嘅敏感，有啲强光刺激嘅时候咧，就会触发我哋嘅大脑。咁其他。觸發我哋大腦其他嘅部位咧，就會有一啲哎呀好驚嘅反應，一啲驚恐嘅反應。咁而打乞嗤咧就係其中之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當我哋嘅視網膜接受咗光線之後咧，會傳遞一啲信息咧俾我哋嘅大腦嘅。咁傳遞咗啲咩信息俾我哋嘅大腦咧？就係一啲好一啲接受啲強光啦，咁就會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嘅瞳孔咧就縮細啦。而呢一啲信號咧，亦都會俾隔離鄰舍啊。牵连得到，吸引到，咁就系俾隔篱嘅三叉神经线接收到，咁就会咧好容易咧令到我哋个大脑就以为哦个鼻系咪受到一啲刺激啊，所以咧就会引致呢一啲就会一晒太阳就会打乞嗤咁样。 即系幻觉嚟，其实嗰个系。 系啊，其实都系一啲互相牵连嘅影响咯。嗱，咁我又问下小白，小白你又觉得打乞嗤你又会揞住个鼻啊？你会用？即系用咩方法嘅咧？打乞嗤嘅时候，你会系捻住个鼻啊，攞纸巾揞住啊，定系点样嘅咧？ 我应该系会攞手踭揞住。 O、okay, K， 所以你都唔系话捻实个鼻系咪啊？ 我唔会噶，捻实个鼻有用嘅咩？ 系啦，唔系，因为咧我自己就系捻实嘅鼻。 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打乞嗤嘅话咧，你就或者可以嘅话，梗系攞张纸巾或者手巾仔啦。咁你可以成功打咗个乞嗤咧，好舒服噶。如果你特登唔俾佢打乞嗤咧。我好唔舒服个鼻哥又成又想撩又想咁样，想剪走个鼻哥添啊！系， 因为有阵时系一啲环境咧，你唔可以真系乞嗤咁样噶嘛，即系点都有啲声音噶嘛，咁咧就会有人咧就会捻实个鼻咧，唔希望发出一啲声音啦。咁但系其实咁样做咧，系会令到我哋有一啲嘅我哋鼻涕啊咁样嗰啲咧，系唔能够从我哋嘅鼻嚟到排出。 哎呀，咁点算啊？积住咗个鼻腔入边。 去啊，咁就会咧转移到咧嗰啲嘅水分咧就会去到耳仔啊，甚至系喉咙咧会造成一啲嘅伤害， 好 似系耳膜破裂、中医炎等等。 咩点咩咩乜嘢破裂话？ 耳膜破裂。 哇，咁紧要就系嗰啲鼻涕搞到耳膜破裂啊？ 系啊，有可能咧会导致有中耳炎啦。系啦，跟住喉咙咧，又可能会损啦，又会咧血管又会受损等等，所以咧，大家最好就系好似小白咁样，攞衫袖或者纸巾揞住，就唔好真系捻实个鼻。一嚟咧就可以清洁我哋嘅鼻腔啦，第二咧就系可以避免造成一啲不必要嘅感染同埋唔舒服嘅。 哦，好彩以前咧我读男校，知唔知点解？读男校咧，有阵时都有啲位都舐啡嘅，咁舐啡嘅时候咧，有阵时譬如去开唔知咩餐厅食饭，咁你抹完嘴有阵时张纸巾都仲摄喺个袋入边，你话打乞嗤嘅时候唔知点解，硬系咧总会有一两张唔知干唔干净嘅纸巾，即系叫顶住档咯。你讲笑啊，讲笑咁讲。 咁啊，大家总之就攞纸巾啦，纸巾卫生啲嘅，系咪？ 系啦，咁 可以即系清洁完就可以抌咗佢啦。 系啦，系啦，系啦，一包包、一盒盒咩都好啦，咩桌纸巾都冇所谓啊。总之用纸巾最安全啦。 冇错，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最高嘅气温系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都系比较酷热，而本周中后期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现时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而家嘅温度就系27度，相对湿度88%。交翻俾你小白。 好，唔该晒 Vicky 啊吓，咁啊出边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27、28度，嗱啱转咗28度嘅气温啦。咁啊天气咧都系热噶啦，咁啊所以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咁如果你话未来9天天气预报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其实星期三咧都真系天晴嘅，咁啊但系就有少少机会咧落雨啦。咁如果你话哇开始有啲比较上多雨水嘅机会咧，会系几时咧？成个礼拜都冇乜啦，成个礼拜落雨嗰个机会率咧都系偏低嘅。咁如果你话有啲可能户外活动啊，或者简单啲嘅进行一啲体适能嘅训练嘅话咧，我觉得今个星期咧会系几适合咧，咁啊大家再开始啦。咁啊因为之前落雨啦，或者天气麻麻地嘅时候咧，就未必可以做得到。咁而家咧可以做翻晒你想做嘅一啲嘅运动噶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嘅都拨通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同你夹题目嘅时候咧，即系我先至知道，原来我犯咗一个严重嘅错误啊！原来我自己都将咧就系夜咳同埋寒咳咧就系混淆咗啦。上个星期我哋就讲日头咳啦，好啦，咁如果咧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夜咳嘅时候咧，不如先同我哋讲讲夜咳同寒咳有咩唔同，跟住先再讲夜咳嗰啲咩医治嘅方法先。夜咳同寒咳系到底有啲咩不一样噶 ，Terry？ 其实咁嘅夜咳咧，就大家都讲啦，主要夜晚咳啦，或者瞓喺度先咳嘅。不过咧，你又唔算话真系反咩太错嘅。其实夜晚咳咧，通常都系同寒咳关系比较大。嗱、哦，如果我哋夜咳主要就系讲夜晚黑发生，咁寒咳咧就主要就系讲咧嗰个性质系寒啦，即系热定系寒，系寒咁解。咁不过咧，夜晚黑咳咧，即系好多人话，哎呀，我日头都还好可以嘅，一到夜晚黑瞓低就咳啦，咁样或者夜晚黑咳到瞓唔到啊，咁样啦，要坐喺度啊，或者咧要斜斜地瞓啊先得嘅，咁样，即系常见都系寒咳嚟嘅。 哦，咁啊，所以有不一样啦。咁但系寒咳等唔等于夜咳？夜咳又系咪完全等于寒咳？定系有夜咳就一定有寒咳？有寒咳一定有夜咳？会唔会有呢个关系噶？ 嗱，夜咳咧主要系时间性，咁咧寒咳就主要系嗰个性啦，即系寒属热啦，定系属寒啦。咁啊，通常咧夜咳都系寒有关噶啦。嗱，点解咧？因为去到夜晚黑啦，点解啲人话啊、哎，我夜晚黑或者黄昏我就开始咳咧？其实系因为咧，我哋身体嚟讲咧，最主要个咳咧就系个气咧落唔到下面啊，即系猛咁去向上向即系、就是、涌上嚟啊嘛。咁我哋讲咧就系、是、话，通常就系我哋气唔够啦。譬如话我哋翻咗日工啊，或者上一日堂啦，已经完成咗一日嘅事啦，或者去到黄昏，咁个气开始唔够啦，比较攰啦，而且再加上咧天气开始冻啦，嗱，所以冻咧系因为阳气收啊，即系我哋夜晚黑啦，阳气开始收啦，所以相对嚟讲就比较寒。咁呢个时候咧咳，通常啲人都会觉得，哎呀，我喉咙好痕啊，或者有啲痰啊咁样。好痕咧嘅咳，通常都系寒咳嚟嘅，因为寒系令到啲气血行得唔好畅通啊，啲气行下窒下行下窒下嘅时候咧，就会痕噶啦，无论系皮肤啊定系喉咙都系咁。咁所以咧，系啦，啲寒气喺个喉咙嗰度位置啦。咁所以有冇发觉咧？如果你咳紧嘅时候咧，饮一啖冻嘢啦，或者室温水都可能会咳噶嘛。 哦，有啊有啊，例如仲好曳咁啊，食雪糕嗰啲咧。 哦，咁啊死硬啦！呢、 這个系咁紧要，死硬添啊！ 系啦，因为咧，你寒气已经喺喉咙度啊，唔清硬。有阵时啲咳咧，就系、是、日头都有嘅，间唔中有啲病人咧，譬如可能感冒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佢咧间唔中都会流行咳两声，或者咧系嗰个下日又会咳两声咁样嘅。又话佢好咳咧，又唔系，但系佢就系有啲未愣住，因为时候就啲寒气走唔到啊，即系未走晒啊，喺个喉咙嗰个位置。咁如果咧你饮咧室温水已经系比我哋。身体嚟讲嗰个正常温度咧低咗啲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再饮埋啲冻嘢啊，加埋雪糕咧，咁咧啲寒气咪更加重咯，咁咪咳到不得了咯。 哦，咁我哋就要避免呢一样嘢啦。但系你头先讲完啦，呢、這个就寒咳嘅。咁如果你话夜咳嘅话咧，点解咁奇怪？佢系即系按照住你嘅时辰去到咳噶，咁搞笑嘅啲乜啲菌？ 因为夜晚黑咧，阳气唔系好够啊，同我哋相对嚟讲比较攰啊，即系日头已经完成咗一日嘅工作咧，个人我比较攰一啲啊，咁气唔够嘅时候就容易去咳啦。日头咧有阳光，同埋咧有时咧，如果你留意一下，如果你病紧咧，或者可能尖寒尖冻啊，作发烧嗰阵时咧，晒下太阳都会舒服啲噶。喉咙痕嘅时候，有啲阳光都会舒服啲，或者有阵时觉得喂，我喉咙痕，我饮啖暖水又会舒服啲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冇错，呢个就因为你寒咯，所以你饮呢啲热嘢咧系会舒服啲咯。咁所以咧，日头嘅时间有阳光，咁咧个气温比较暖一啲咧，我哋就会个人会舒服啲。但系夜晚黑，哎呀弊啦，阳气唔够啦，比较凉啲啦，咁我哋咧又加上系比较寒嘅话咧，咁我哋就容易有咳啦。 哦，咁如果夜晚啊，嗱，我哋而家讲夜咳啦，咁啊夜晚嘅时候，我要防止嗰个咳嗽嘅情况出现嘅话咧，我可唔可以将屋企嘅环境就营造到好似朝头早嘅，例如开晒啲灯啊，咁啊原本咧夜晚会寒啲嘅，我开少少暖气，咁令到成个环境咧就同日头冇乜分别，咁会唔会可以制止到呢个夜咳，制止到一日、两日、三日，跟住直头会断埋尾咁得唔得噶？ 啊，小白嗱，你提议咗之后你要做喎，你唔可以食雪糕噶喎。OK 啦，咁我哋咧就唔使开灯嘅，不过咧我就提议病人咧就尽量咧少开冷气，因为开冷气咧就好寒啊。咁夜晚黑咧尽量就唔好开冷气啦。咁如果咧你话如果冬天啊，冬天嘅时候真系比较冻咧，就可能就需要开暖气会舒服啲。咁如果咧话我哋而家都仲系一个夏秋嘅时间，个秋都仲系比较即系而家热，唔算话好冻啦咁样咧。 其實唔開冷氣已經好好噶啦。 哦，咁啊唔開冷氣就已經可以止到呢一個寒區。如果咪係，如果你寒區你仲開冷氣嘅話咧，咁啊辛苦。咁啊如果你真係身體上熱嘅話咧，咁即係著少一兩件衫咯，咁啊令到個房間嘅氣温咧就舒服啲。咁你又唔可以話即係唔使搞到自己成晚喺度咳，因為咳都瞓唔著嘅其實。 係啊，因為不停咳啦，同埋不停要吐痰啦。咁如果有啲病人話：喂，唔係喎，同屋企人住，屋企人一定要開冷氣，咁點算咧？嗱，節衝方法咧，即係冇咁好噶啦，都係會咳嘅。不過節衝嘅方法就係，起碼咧，譬如話著一啲長袖嘅衫褲啦，或者個領盡量高啲咧，包住個喉嚨會比較好。 攬頸巾瞓覺得唔得？ 咁你一定要薄啦，因為如果而家呢個天氣真係好厚嘅頸巾真係太熱嘅，但係即係要補一補護咯，或者我哋而家都係日常生活都係嘅，遮一遮嗰、那個即係喉嚨嗰啲位置啊，咁就冇咁容易咳噶啦。 係，咁啊夜咳有冇啲譬如湯水或者嗰樣嘢去止止佢，令到佢冇咁痕啊，或者夜咳有冇痰嘅話，夜咳係？ 嗱，咁有冇痰咧，就對於個濕多唔多嘅。咁譬如咧，如果咳得比較嚴重嗰啲，通常都係有痰噶啦，就聽到痰聲比較明顯嘅。如果係幾聲幾聲咳嗰啲咧，痰就冇咁明顯啦。咁但係咧個喉嚨好痕咧，你好辛苦噶嘛，係咪？咁咧可以做一件事咧，就含片薑嘅。 含片薑啊？ 系啦，冇错，含片姜咁咧，因为咧姜咧其实佢系比较温啊，咁啊可以咧去有啲寒气嘅。咁如果你吸得好辛苦嘅时候咧，可以切片姜含住啦。咁、或者咧即系再最后一下咬埋佢吞埋佢咧，咁咧都系会有啲帮助，可以舒缓一下嘅。 哦，有冇话含几耐跟住先咬佢吞咁？ 其实你发觉咧含下咧已经好似唔系好辣咯，咁你咪就嚼埋佢咁样。 哦，哇，呢个好重要，我成日都唔知道如果含姜嘅话，含到几时咧？含到佢冇味咯，咁系咪？ 同埋一般唔会啃吞嘅，唔使惊。 系啦，唔使惊啊！咁啊，都仲有譬如汤水啊嗰啲，有冇话其实少少会令到个喉咙会舒服啲嘅汤水咧？ 嗱，其实通常反而我记得病咧，就最好就系唔好搞咁多嘢，因为好多人咧以为咧，哎呀，而家个咳咁我饮。咩蘋果水啊、雪梨水咧、通常都係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蘋果咧、雪梨呢啲咧都係比較滋潤，同埋相對嚟講寒啲咁樣。如果咧我哋而家係咳得嚟係寒咳啊嘛，仲要係有痰嘅話咧，咁樣飲嗰啲蘋果水啊或者啲雪梨水嘅時候咧，佢就會啊痰比較多，同埋咧對個咳冇幫助嘅。咁所以如果係嘅話咧，我哋都會覺得咧飲薑茶啦，或者係偏温嘅嘢會比較好啲啦。咁或者咳嘅時候都唔好搞咁多，因為咧都要食藥去幫幫你。 哦，咁又系揾医师睇睇啦，咁啊针灸都帮到手嘅系嘛？ 系啊，冇错，其实针灸同埋药咧，其实冇冲突嘅，大家都系向呢个方向。譬如话，仍然系一个气唔够，我哋要补气啦，同埋咧系寒，我哋要去寒咧，咁针灸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 咁你头先提过嗰、那个，譬如系苹果雪梨嗰啲啦，如果我纯粹系口干嘅，咁嗰个就帮到手啦。 系啦，你冇病嘅，我天气比较干燥，秋天咁样啦，咁你系可以饮去滋润下冇问题嘅。但如果你咳又特别系痰比较多嘅时间咧，就唔好饮呢啲滋润嘅嘢住啦。 哦，咁如果我譬如口干得滞，譬如喉咙干，咁啊成日都干嘅，会唔会干干下又变咗系夜咳，甚至会又变咗寒咳咁样噶？ 哦，會噶嗱，因為咁嘅，你肝咧就代表個津液唔夠，即係滋潤你唔夠啦。咁而點解會滋潤唔夠咧？一定係氣血唔夠噶喎。咁只要咧你捱一捱嘢啦，又或者隔離有個人向你咳一下啦，咁樣你唔敢索到咧，咁就好容易病噶啦。咁所以都會係有啲影響嘅。 哦，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今日朝頭早唔該曬 Terry 先，拜拜， 拜拜。 公共廣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八个人，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向警方报到。警方至今接获1600多宗报案，话未能够在 JPEX 提取资产和怀疑被骗，涉款近12亿。警方话 JPEX 利用广告媒体和场外找换店大肆宣传，夸张失实。被捕人士已经有理由相信 JPEX 为骗局，但仍然游说市民投资，涉嫌串谋诈骗。JPEX 话将会继续营运，而紧急提币申请的专责小组仍然会继续为用户提供优先提币的协助。JPEX 又话正是制定一套可行的方案，并正完善相关的内容和细节，将会在未来一星期公告中发布。医管局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实施近半年，10个来自广东省三甲医院的医生分别在九龙中、九龙西和新界西医院联网的心血管科、传染病科、呼吸内科等开展临床工作。参与计划的内地医生认为，医管局临床资讯管理系统在病人记录有连续性，资料不会因为转院而流失，做法值得内地参考。他又形容本港医生同质化比较高，无论急症医院医生或者社区医生，他们之间的水平都不会差太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慧敏说，内地医护人员的工作符合期望，过程比较顺利，未来希望交流计划恒常化，并且逐步深化计划的深度和阔度，包括交流人数、参与专科范畴和双向交流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中俄战略安全磋商，双方同意适时举行中俄战略稳定磋商、防扩散以及新兴科技全球治理等合作。王毅说，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建立以来，有效捍卫共同利益，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彰显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应有之义。帕特鲁舍夫就说，俄中不受外部影响和干扰，坚持独立自主，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反对西方干涉中国内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去红磡方向介乎国士道至到七咸道南的一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反方向去西九龙的方向的车辆就不可以右转去国士道了。另外，荃湾荃景围有爆水管，荃景围近住荃景花园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筲箕湾耀兴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另外，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而佐敦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红磡方向近住连翔道嘅行车线重开。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

点三十九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花。 早晨嘉明。 早晨啊 ，Vicky。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又最近揾到一位新嘅晨光听众朋友，佢就系我个女嘅校车司机啊。早晨啊，贤姐。 贤姐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我其实真系好多咧，好开心知道我哋不嬲系晨光嘅支持啦、拥趸啦，咁所以咧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同翻佢哋提翻啲非常之正能量嘅消息啦，同埋讲下啲咩嘅好事咧，都系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 就嚟啦，夜缤纷。又半价睇戏啦， 系啊，又免费搭车啦，小朋友。 但系今次系缤纷到咧，好多个唔同嘅板块都涵盖当中啊。嗱，首先欧睇过睇戏啦，全港嘅戏院半价。平时嗰啲中意去睇早场嘅朋友又可以睇一睇咯。 系，又庆一庆国庆啦，系咪先？ 梗系要啦， 即系双喜临门，又夜缤纷。又中秋节、又国庆，咁梗系揾啲新意思嚟搞搞佢啊！ 咪系啦，嗱，讲清楚翻少少呢啲优惠咧，你都可以睇有边啲系你觉得啱使啦，期待下噶啦。嗱，首先讲嘅超过60间戏院咧，全线半价系10月1号国庆节当日嘅。 系 咁，而当日咧都仲有好多其他优惠噶，譬如话细路仔，你用你嘅嘟嘟卡嚟到免费咧就可以搭港铁啦、重铁啦、九巴啦、龙运巴士嘅日间路线咧都系免费嘅。咁、另外咧，当日10月1号咧亦都可以免费去搭叮叮搭电车啦，两条嘅渡轮嘅航线包括咗系尖沙咀去湾仔、北角去到观塘去到启德，甚至乎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十月一号当日都系免费嘅。好啦，除咗去交通之外，可以免费平啲或者系周围去嘅话，咁去到景系要食下嘢、饮下嘢噶啦。咁啊，讲下啲餐饮方面嘅支援啦噃。原来话餐饮界别咧，十月一号当日都系全港有过千间嘅食肆咧，指定菜式或者系餐饮系有价有折扣嘅。 系 咁，除咗减平咗之外咧，咁仲话有啲系直送嘅网站啊，甚至乎系啲实体店连锁式嗰一种咧，买指定嘅享貨品係有七四折添嘅，好得意啊！咁呢個成個禮拜噶啦，就唔係淨係一日，佢係十月一號至到七號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比較開心嘅咧，除咗係當然啦，嗰個康樂嘅文娛設施會喺十月一號會係免費開放啦。譬如話一啲室內同埋係户外嘅康樂設施，康文署嗰啲，大部分嘅公眾泳池十月一號免費之外咧，展館啊、科學館啦、太空館啦、上次嘅展覽同埋科學館嘅專題展覽都係免費嘅。 哇！大把嘢玩啦、 啊，係啊！ 十月一號啲餐廳應該做一折啦， 係咪啊？ 一號喎、啊，唔做一折， 或者你買十樣，我送一樣俾你啦，起碼都 係啊， 送一樣小食。 你呢個温柔啲， 我好温柔噶， 好啊，我個大 都要顧翻咁多嘅有飯碗噶嘛。 又或者十蚊一盒飯啊，十蚊一碟粉啊，嗰啲咁嘅嘢啦， 小餸啊，小吃 係啦。咁啊，頭先幫大家睇呢個國慶檔咧，咁都有啲西片啊，都幾。轰动嘅，关于 AI 嘅咁样，咁可能呢一部咧就会系热门之中嘅热门啊，咁样。不过头先嘉明讲咧，夜缤纷咧都真系研究紧咧，将嗰啲叫做科学馆啊、天文馆啊、艺术馆啊咁样咧，夜晚开放俾大家，咁开放完之后咧，就多啲唔同嘅产业链啦。始终即系有阵时，我都好想试下夜妈妈入去香港历史博物馆咧，究竟会唔会好似宾士迪拿咁样 ？Night at the Museum 嗰度 系啦，翻山侏罗馆咁样，喂，又会有啲嘢喐下喐下咁样。 夜妈妈去太空馆，如果有得观星嘅话，个气氛都几好。 系啊， 又系 本身观星咧。都系夜妈妈观噶嘛，系咪先？ 冇错啦， 咁先即系嗰个 结合咗个气 氛 啊， 先喺度。 系啦，冇错啦，气氛先喺度 咯。但系讲开气氛咧，除咗话而家可以寄望到去十月一号有咁多好嘢玩之外咧，其实嚟紧廿二号好快啦，都已经喺杭州亚运当中有好多同香港关事嘅比赛啊嘛，都好开心。因为咧整个嘅比赛嘅赛事咧，康文署喺好多系讲紧36个康文署嘅场地都会直播赛事啦、 哦， 有唔少嘅商场咧都会直播夜晚嘅赛。市同埋延长佢哋嘅营业时间，咁就真系夜缤纷咯。 系啊，同埋嗱，讲到呢个咧，可以延伸多少少讲咧。香港人到对运动项目咧，依家咧真系有股热情。嗱，自从疫情之后咧，大家做运动啊多咗啦，跑步啊多咗啦，叫做注重健康又多咗啦，再加上咧奥运咧，香港有好成绩啦。咁、譬如你打剑，又好似即旧时唔会话啊，特登睇下剑神打剑先咁样，即系唔知剑神。其实江文蔚打剑都有靓女，有十大杰青，咁、我都想睇女剑手，系啦，我都睇女剑手啦，系咪先？ 而家成日排名第二啊！ 系啊，咁虽然今年咧牛下女车神咧就冇踩单车，但系佢就做咗旁述同埋做咗主持人， 用把口同佢哋见面。 咁我又想睇下， 好嘢！ 李慧思究竟做幕前嘅表现又系点？咁又系一个亮点。 系啊，其实李慧思咧，佢唔使特别咧，即系好。 當唔需要金嘴啊，佢只要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係單車上面嘅啲嘅嘢，其實佢已經可以講到好多 嘅。佢個人坐喺直播室啊，都已經有個氣場喺度啦。 加上佢自己文筆都好啦， 同埋佢又攞過牌啦，你未攞過，你一定聽佢講嘅，係咪先？ 佢講就啱噶啦。 咁啊，除此之外，今年其實杭州亞運仲有好多唔同嘅亮點啦。包括嗱，講啲舊產業鏈先啦，譬如咧，我哋香港嘅武術隊咧就成日攞牌嘅，係啦，咁啊，成日攞牌，今次攞唔攞得都有啲機會。咁游水，我哋有阿師培，邊個師培啊？ 何 師 培 啊，係啊，咁何師培，咁你諗下奧運都游得咁好，你翻返嚟亞運。应该 touch wood 冇乜甩碌啩， 系啦， 唔好俾压力，唔好俾压力，系啦。不过有期望， 跟住咧，琴日都同小华讲，香港足球队又有运气，唔使踢都已经出咗线咯。因为咧，佢原先嗰四队有阿富汗啦， 系篮球， 唔系足球， 足球啊， 阿富汗同埋叙利亚，咁佢哋因为国家咧自己有啲啲问题啦，咁就唔玩杭州亚运， 唔玩啦。 咁同我哋同组咧就得翻乌兹别克，咁乌兹别克本身超劲噶嘛，即系平时都。大炒香港队，咁但系咧，依家就可以同香港队携手出线下一 round 咯，已经，即系人哋喺杭州亚运踢紧分组赛嘅时候咧，香港队咧可以踢，可以唔踢，咁但系愈赛愈粗都好啊，系咪先？咁所以好快就进入下一 round。跟住你小白头先讲话篮球嗰、那个、 嗯， 啊，原先又系冇得玩， 系啊系啊，搞搞又有得玩啊， 又有得玩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今年杭州亚运咧。运气降临翻喺香港， 所以 咧， 我哋亮点好多啊！咁如果你话仲有咁多唔同嘅商场或者唔同场地可以直播嘅话咧，咁无论日头同夜晚，我哋都系紧贴住呢个杭州亚运。 感觉上咧，沉睡咗好多年嘅夜猫咧，终于都喺呢个时候要叫一叫醒佢哋啦。 咁啊，同埋有啲新兴嘅产业链啦，包括咧就电竞啦。咁早上个礼拜其实咧已经喺数码港嗰度有个誓师大会啦。咁誓师大会咧就系香港嘅电竞队咧，包括我印象之中咧参加。五个项目，佢 total 有八个项目。之前同小白有分享过啦，咁有一啲系战棋式嘅项目啦。我都系想等嗰个新闻愿意将个游戏嘅名讲出嚟，我先讲啦。啊，费事又话帮人哋卖广告，因为有八个栏目嘅，有啲系格斗 game 啦，即系喺呢个去街头霸王，你都打咗十几廿年啦，都唔撑在啦， 戏都拍埋啦， 戏都拍埋啦。咁街头霸王系其中一个栏目啦，咁足球 game 系其中一个栏目啦，咁啊，其他就嗰啲英雄联盟，其实英雄联盟都打咗十几廿年， 系啊， 系啊，呢一类咁样， 即系已经超越咗一个品牌。因为佢列为一个运动项目嘅其中一个界别， 冇错冇错。咁大家喜欢电竞或者喜欢睇人打机嘅话，一定要欣赏呢一个嘅项目啦。另外，霹雳舞啦， 哇，霹雳舞真系好嘢呢个， 霹雳舞真系好霹雳，我想讲。 之前其实喺香港搞好多，譬如西选赛嘅时候咧，都吸引到几多人去到参加同埋观赏啊。即系我哋未必由细到大见过好多霹雳舞嘅，譬如 battle 嗰样嘢嘅。我自己都有入过场睇嘅，咁其实系型嘅，成件事系型嘅。即系当一个选手佢跳完一炸之后咧，手指指向对方嗰个位，你觉得会有 挑 战 啊？ 你 先有气氛。其实讲开霹雳舞咧，过去呢个星期又系尖沙咀文化中心嗰边咧都搞。搞咗一个系商业界嘅一个盛事啦，都系同街头舞系有关嘅啦。咁就系希望喺香港站咧选一位嘅选手，就系代表住香港去到德国咧挑战一个系国际赛嘅。咁啊，结果胜出嘅朋友咧系当年曾经参演过狂舞派嘅演员嚟噶。 哎哟， 系啊，胜、 啊、 出嗰刻啊，喊啊，但系好叻仔啊。 喂，咁呢个真系好似纪录片咁样，即系当年又狂舞派，其实都讲紧十年前噶啦呢部电影。咁十年前就呢一部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咧去赞助嘅呢部电影咧，咁啊令到呢一位嘅演员又好啦，舞者又好，用舞者啦，可以成功又挑战到呢啲国际赛事。 本身呢位演员啊，佢而家嘅个故事都已经可以拍成一套电影啊！ 我都觉得系 呢啲追逐梦想嘅嘢咧，你睇杭州亚运咧就会有满满嘅正能量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咁多位留意翻啦。咁啊，九月23号咧就系呢一个杭州亚运嘅开幕式啦。咁啊，估计咧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亮点同埋唔同嘅表演项目俾大家睇噶啦， 都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都会全程直击啦。除咗系我哋电台之外，电视节目都要等埋你啊！I'll just disappear. I don't wanna see a tear. And the weekend's almost here.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 know he'll be a mess when I break the news, but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I'ma take what I wanna, stay late if I wanna, I'ma do what I wanna do.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I'll be single soon,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Yeah, I'll be single soon. I'm picking out this dress, trying on these shoes, 'cause 听过最新作品 Single Soon。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其实而家咧好多人咧临瞓前啊，甚至系坐喺地铁啊、巴士啊，都会碌手机啦。碌、手机有阵时唔系睇文字嘅，系睇一啲短片嘅、可能系三分钟啊、五分钟啊、十分钟、十五分钟咁样。你哋会唔会多唔多睇呢啲咁嘅短片呢、真系咁短嘅短片系咩嘅？ 几廿秒嗰啲多、 我都系睇几廿秒嗰啲。 几廿秒嗰啲系咩嚟嘅咧？ 跟住系咁 send 俾人， 搞笑嗰啲咯。 搞笑系嘛？ 即系 唔系搞笑，无聊。 系咯，即系可能只狗仔行下行下跌咗落水嗰啲咯。但我会睇几。似嘅，好老实，即系呢啲搞笑片。不过 咩钓鱼钓一只靴上嚟嗰啲，跟住你又笑一轮咁啊。 但其实我做一两年好沉迷一样嘢嘅，就系、呢个电影解说啊，即系可能用十分钟到解说晒成部电影咧。因为我觉得嗰啲人讲得好好啦， 特别系嗰、个英雄嗰系列嗰阵时候就出好多更加多呢一类啊，即系喺度估到咧下一步会做啲咩嘅时候，就好多人去听啦。 系啦，咁同埋内地咧有啲网红咧成日做啲电影解说呢阵时候你讲真，电影你真系睇唔到咁多噶嘛？咁佢系好醒噶，即系啲标题好 eye catching 噶。虽然我话戒咗啦，系睇少咗，但我其实琴晚黑咧都仲有睇嘅。呢个佢系个标题咁样讲：2023年咧，呢个尼安尼逊大片，71岁叔叔究竟如何还可以整到呢个救生任务咧？你都知道尼安尼逊咧就系嗰个72小时救生任务嗰个啊， 系咯。 咁佢不断营救嘅，原来佢而家已经营救到自己71岁都仲营救紧咯，仲营救紧啊！ 佢系咪营救到72啊？就系 你知咩？讲边个？ 佢前世到底做咗啲咩？今世要咁样？ 我想讲，跟住我就好啦，都睇啦。你叫我依家咁上日睇一套尼安尼逊嘅戏个几钟头，我真系冇乜心机。但你话睇十分钟好啦，我都睇。跟住咧，原来依家尼安尼逊咧，佢唔使连开枪都唔使噶咯， 做咩咧？ 佢成部戏就系揸车噶，佢话咧，你系咪真系想知啊？ 我讲 少少俾你听，我唔知香港会上，因为咧呢套戏咧系讲佢两，首先咧佢同屋企人啲关系唔好嘅，有个仔有个女，跟住咧第一幕已经讲佢哋喺屋企嘈交啦，因为阿仔又反叛期啦，咁样成成啊，又话逃学又话成咁啊，尼安尼逊就系好传统嗰啲阿爸咁样，唔得，我而家要车你翻学啦，咁咧一上咗车之后咧。 跟住下面呢个车底有个炸弹咯，话一离开架车，话离开架车咧，你成家人都会炸死啦。咁但系你要留意翻，李安尼逊咧喺部戏入边咧系一个投资经理嚟嘅啫，只系佢唔系好似旧时嗰啲特种部队兵嗰啲咧，识得拆炸弹啊或者开枪咁样。咁所以成件事咧都几荒谬嘅，我觉得个剧情嚟讲 生死时速咁啊，真系 系啊，我都即刻谂起生死时速。 咁当然啦，李安尼逊最后梗系冇事啦， 梗系啦， 小朋友。更加冇事啦，因为佢救心任务，起码救咗廿几三年，点会有事咧？ 边个有事啊？嗰个犯人有事啦。 系啊，因为佢嗰啲营救任务咧，由飞机啊救到去船，船啊救到去唔知叙利亚， 未上太空，未上太空， 未上太空啫，真系揸住。喂，跟住我睇翻咧，特登上网睇咧，尼安尼逊咧，扯远少少讲，唔好意思。原来佢呢啲咧拯救系列咧，嚟紧仲有五部上。 唔系啊嘛。咁似乎都要玩埋地心同埋呢一个深海啦，太空噶啦， 真系好疯狂、啊。 但呢一套已经系坐住嚟拍，都尚算舒服啦。之后仲可以有啲咩更舒服嘅拍摄方法咧？ 但系嗰个电影解说嗰个 YouTuber 佢最后有讲一句话：，唉、哎，其实大家有得睇好睇啦。尼安尼逊七十几岁都仲拍紧，其实都好敬业嘅咁样。咁我谂一谂。咁啊系，咁你唔问夏利信福，咁佢够拍紧 系啦， 夺宝奇英啦，咁布斯韦利士有失语症都仲做紧戏啦，咁样有嚟讲呢啲。 据闻尼安尼逊咧唔容易请佢出嚟拍戏噶，因为佢个人系唔用电话噶，佢同阿基斯道法罗兰嗰啲人系一样噶。 咁、哦、要揾佢哋要写信噶、啊， 你真系飞鸽传书咁滞，真系去揾佢，系佢唔用电话，唔用社交媒体。 哎呀，咁我仲谂住佢下一步会唔会用 keyboard 去救人之父无望啦？ 即系啲电脑解密咁样 我真唔知，不过尼安尼逊都有经理人嘅，应该系揾尼安尼逊嘅经理人。 可以幻想到佢经理人揾佢嘅时候咧，可能坐架船去个岛仔 啊！唔好意思啊，扯得远咗啊，交翻俾你讲啲短片上网成瘾先。 系啦，原来咧而家嘅影音短片咧，其实都风靡咗全球啦，有好多人咧都好中意睇呢一啲，好特别系啲短啲嘅短片，可能瞓觉前啦，我自己都有嘅。咁、其实原来有研究发现咧，就系、是，咦，原来呢一啲咁样嘅短片咧，吸引到大家去睇咧。其实就系觉得，诶、好多变化，就系、是、可能啊好得意嘅，你就会 loop 几次咁样。咁美国有一项研究就话咧，原来我哋呢啲用家去连续咁样去观看呢啲短片咧，其实系令到我哋嘅大脑咧系会分泌一啲多胺分。 嗯。 啊 ，sorry， 系多巴胺，多巴胺，咁就会有一个好想渴望追求更多呢啲咁短暂嘅刺激。咁、但系当呢啲咁样嘅多巴胺消失咗之后咧，即系唔睇嘅时候咧，我哋会感觉到咧有啲缺失， 哦、 即系诶争咁啲，争咁啲咁样。 即系习惯咗啦，系咪？ 系啦，系啦，习惯咗就好似谈恋爱咁样，硬系有啲啰啰挛啊，系啦，又可能好似有啲啊食烟有啲烟瘾咁样。咁而呢啲嘅平台咧，因为不断塑造一啲唔同变化。化嘅嘢俾我哋啊，原来小朋友慢慢咧就会，如果睇得多嘅时候，佢就会，原来佢哋唔能够喺生活上面去有一啲即时嘅快乐同埋满足感咧，佢哋咧就会即系对一啲睇书啊、手作啊、阅读啊、运动等等呢啲唔系即时俾到一啲快乐嘅感觉佢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慢慢降低呢啲意欲，即系唔喜欢去做呢一啲嘢啦。咁原来点解咧？因为佢哋小朋友嘅大脑咧，因为未完全发育啊，佢哋好容易咧就系嗰个前额叶。就係、是、俾我哋成年人咧，就係、是、未發育得完全嘅時候，更加容易去當呢啲咁刺激性嘅嘢、咁短暫性嘅嘢去吸收咧，就好容易去上癮啦。 聽 Vicky 咁樣講，其實都唔止小朋友咯，跟住 大人都會，因為點解咧？原來唔單止小朋友，其實青年人都係。原來我哋嗰個前額葉發育完成咧，係25歲啊、所以其實我只係啱啱發育完，可能幾年嘅啫。 係 啦，咁所以咧，係啦，咁所以 我點估到你呢個係一個結論 咧？你巴閉啦，即係話我哋嗰個退化緊啦。 唔係，你哋係完全咗、成熟咗啦咁樣。咁所以點解有啲年青人就係、是、啊，好似好難去放低手機咧，好難去唔睇呢啲短片咧。咁、所以，但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真係要自己慢慢去控制翻、掌握翻，即、就、係、是、我哋唔能夠俾呢啲短片嚟到去影響住我哋嘅生活嘅。因為其實好多短片當中咧，雖然有一啲係開心嘅、搞笑、放鬆嘅，但係的而且確有一啲嘅短片咧，都係發放緊一啲。 啲可能唔係咁好或者唔正確嘅信息啦。咁、當我哋去吸收咗之後，我哋可能未完全識得判斷嘅時候，特別小朋友啦、所以身為大人甚至家長咧，都應該要好好控制小朋友呢啲睇短片嘅時間。 即係我估每樣嘢都係作息有時啦， 係啦，唔好過度沉迷啦。 細個嘅時候就爹哋媽咪好驚你打機，而家可能即係做家長，譬如嘉明咁樣，啲小朋友都會打機，但係可能佢哋望住平板嘅時間或者睇視頻嘅時間，其實都佔好長，因為 係啊。 但其實咧，佢哋係户外啦，譬如話你去一次公園打一次千秋咧，我哋上一次家長考排學等嘅導師都有講過咧，前庭感官咧係有非常之充滿嘅刺激嘅，咁、所以對於小朋友嚟講咧，整體嘅發育會係好好多咯。 係、打下千秋係咪？ 家長考排學等啊，陣間講伴讀啊， 好啊。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29度气温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紧啦。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啊张志威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威sir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神哥嘅听众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咁啊，同我哋一起跟进下琴日港股嘅表现啦，咁啊，琴日港股咧拗腰有得升啊，升翻66点啦，不过隔晚美股咧又继续观望联储局个议息结果啦，咁啊，三大指数都跌，见啲 ADR 都要跌啊吓，咁啊，恒指系咪继续受制喺18000点嘅水平咧？宏观嘅大市走向点样影响港股嘅升跌格局咧？威 sir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嗱，咁而家啦，大市咧就有两样嘢困扰紧嘅，咁啊，嗱，第一样咧就系啱啱阿欧你提到啦，就系联储局嗰个嘅议息，咁大家而家都惊，因为咧就惊佢啊嚟紧会唔会突然间又话宣布加息咧？因为咧本来就预佢今次唔加嘅，因为啱啱咧一啲嘅经济数据就显示，咦，有机会通胀可能恶化，其实好简单嘅，因为大家只要一睇翻个油价咧，就已经冲高咗，去到就嚟已经95蚊美元每桶噶啦。咁油價高咧，自然令到你嘅運輸成本全部貴曬啦，咁啊令到個物價咪又抽翻上嚟咯，所以就擔心嗰個通脹有機會惡化，嚟緊有機會又再加息，咁啊美股所以就好難行噶啦，咁美股又冇得大升啦，咁甚至乎有得跌添，咁又話咁啊當然會拖累到港股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都同我哋大家息息相關嘅，就係綠債咧就開始接受認購噶啦，咁樣。咁啊，我自己本人咧都理身先啦，利益申報啦，都有去認購到嘅。咦，咁你話認購綠債有咩關係啊？又或者銀行嘅定期而家好受歡迎，有咩關係啊？咁就係咧，啲錢全部就去曬呢啲地方啦。譬如今次政府發行綠債咧，就講緊200億，咁啊喺呢個市場度抽走咗200億。最慘就係我哋個股票市場本身都已經乾塘啦，個水塘都冇乜水啊，你仲要不敢啲走。咁啊，今次啦個綠債嗰度就200億，另外啦定期嗰度又而家咧又越搶越高，令到好多資金咧亦都走咗去擺定期。咁你諗下啦，啲錢去咗綠債，去咗定期，咁自然就更加少錢喺個股票市場度啦。咁對股票市場嚟講咧，當然係不利啦。咁啊，因為我哋見到啦，譬如琴日嗰啲成交真係慘啊，講緊800億都唔到啊咁所以咧喺呢個即係缺乏資金嘅推動情況之下，嚟緊嘅後市咧其實都係大概喺18000呢啲關口度增持嘅啫。就算你話真係有得升都好啦，如果個成交唔能夠配合，都只不過係一個乾升嚟嘅啫。咁啊預計啦，嚟緊後市有機會啦，就喺18000点呢啲位置度繼續增持啦。 咁啊威 sir 頭先提到咧，政府嘅綠色債券啦，今次咧都保底啊4.75厘咁啊，呢數咧就已經回升翻好多啦。咁啊，真系吸引到市民咧，即系投入呢个政府嘅绿色债券啊，为环保出一分力啦，亦都为自己嘅财富增值出一分力啦，咁样。咁啊，威 sir 今次呢一个绿债系咪吸引度高少少咧？相对， 哦，高好多啊！嗱，因为咧对上一年啊，上一次就第一批嘅绿债咧，只系得 2.5 厘咋。咁今年啦，事隔一年啦，咁啊再推绿债，哇，去到成 4.75 厘，你话高咗咁多，咁所以自然好吸引嘅。咁上年咧就讲紧，哇，有成 48.8 万人认购啊，其实都好夸张噶啦。咁今年咧好大机会，直情突破50万人认购添啊！大家都去即系蜂拥去认购呢只绿债啊！ 嗯，咁啊，散户啊或者投资者咧就可以多留意啦。不过咧，暂一暂乱啊，威 Sir 哥病先，因为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讲翻啦，就系香港仔咧海傍道往薄扶林方向啦，近住石排湾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现时一带咧系非常挤塞啊吓。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啊，咁啊驾驶人士就要留意翻啊。咁啊转个角度同威 Sir 咧睇下咧金九。银十啦，呢个传统嘅句子啦，金九好似真系有做到啊！睇翻咧，内地嘅金价咧创咗历史嘅新高啊！上海黄金交易所嘅黄金咧，近日咧升到每克咧470蚊人民币嘅水平啊，系年初以来咧已经累升咗15%。咁睇嚟咧，黄金咧继续受到追捧啦。咁啊，有关嘅板块或者有关嘅股份，又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咧？威 Sir 交俾你去讲下金啊！好嘛，唔该。 好啊，嗱，咁啊，唔单止内地，其实头先阿 O 讲咗内地嘅金价创新高啦。咁我哋见到咧就国际嗰个嘅黄金啦，黄金期货嗰边咧，而家都见到系不断咁向上冲紧去，接近就嚟去到2000呢个大关噶啦。而家咧就1930美元每安士啦，咁样。咁啊，咦，点解啲金价会升上嚟啊？特别系中国嗰边，因为大家都知啦，因为中国之前咧就受到这个譬如内房嗰个债务危机嘅影响啦，咁啊，结果。令到咧就好多人都损手烂脚啊！咁大家觉得喂，原来唔系买债券都会出事嘅，咁啊买乜嘢先稳阵啊？人民币又惊贬值啦，因为之前对美元试过跌穿咗 7.3 呢啲关口啊，咁变咗咧，大家又想买啲嘢嚟保值，又要稳阵嘅，咁到最后还原基本部啦，都系拣翻黄金嘅啫。咁亦都传统上啦，金九银十啊嘛，所以令到个金价冲咗上嚟嘅。嗱，咁九月而家咧都仲有一段时间啦，咁啊距离月尾，所以有机会咧个金价喺而家嘅环境，即系无论你话当系避险又好啦，又或者攞嚟炒佢仲有一段嘅升幅都好啦，咁咧都仲有机会嘅。咁如果要拣嘅，除咗你话啲金股之外咧，咁另外仲有一只大家都可以留意嘅，就系黄金嘅 ETF 啊，系啦，咁一只2840啦，咁佢基本上你买佢就等于揸住一嚿实黄金噶，系啦，咁都可以考虑下嘅。 嗯，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咧，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威 Sir 头先有提及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信诚股份噶。 好，唔该威 Sir， 咁啊，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多谢晒你， 拜拜。 准，你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担我是你，运气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 不过亦都可以演绎得好美丽，佢系 Ega 江海嘉 featuring 陈奕迅嘅 Special One。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我哋头先咧七点半打后咧，咪讲咗好多夜缤纷嗰啲 嘅。 喂，其实咧即系超多都未讲晒。 来 我收到啲 WhatsApp 咧，系咁叫我讲，喂，讲埋其他嗰啲夜缤纷佢啦，仲有啲乜嘢啊？包括咧，其实十一国庆咧，咁啊，公众泳池咧就免费游水啊嘛。 系啊。 咁你原来游夜水咧都系可以嘅，即系你有啲泳池咧有机会咧夜晚黑咧。开放游水的时候你有机会看到烟花的、 哦、 好像有些泳池呢、哦、在黄埔区呢、 哎、这个我没试过 好 像游水一路看烟花 好像看到烟花的政府公众泳池来的、 哦、 其实旧时呢、哦、 九龙不要想着拿些东西喝在池边、 啊啊啊、其实旧时九龙仔呢个泳池呢未变身的时候呢、嗯、那时候都看到烟花的九龙仔、哦、因为好高啊！其實九龍仔個泳池咧， 即係室外嗰度， 係啊，户外嗰度啊。咁、啊、之前未有個電視台拍嗰個游泳劇集咧，未用咗大環山泳池嘅。 係啊係啊， 哇！大環山泳池被譽為喺香港隱世最靚臨海泳池嚟噶嘛。 係 嗱、啊，我唔知嗰個泳池到時會唔會開啦。咁、啊、開。你有冇機會一路游住水一路睇煙花咧？ 我型喎呢件事， 幾奢侈。 係啊， 但係嗰個奢侈嚟咧就免費嘅。 咪係咯， 係咪啊？幾 好 喎！ 呢個唔錯， 幾好，幾好。 呢個 幾好係嘛？ 呢個 係偶爾都諗到啲好嘢嘅。雖然日日噏住，雖然有好多唔同資訊，偶爾都諗啲好嘢俾大家啦。咁另外咧，其實即係小白開嘅時候都有講話，喂，港鐵咧都有30,000張嘅呢個優惠券咧就派發。咁啊，9月21日咧就要免費開搶噶啦。咁、啊，每張100元嘅，喺個港鐵嘅商場入邊消費咧，係、真真實實嘅一啲優惠券嚟嘅。咁、個優惠成分都幾多咯。咁听日啦，咁开放俾大家抢咁样吓，咁、希望有啲嘢唔使抢啦，我成日都觉得 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你下下都要抢咧，又系好似失却咗嗰个夜缤纷，因为咧 買戲飛咧就大概係一個禮拜之前買嘅。譬如你咧12月1日想睇半價戲咧，你就9月尾嗰個禮拜咧，你就真係要搶。 真係20幾號開頭嘅時候，你就一見到佢可以當日買嗰，你就要搶啦。 冇錯啊，你想30零蚊、40蚊睇到戲，你就真係要搶。係啦，咁你搶到一張，又搶唔搶到第二張咧？有陣時我都覺得幾有趣。譬如之前未話搶機票咁樣嘅，咁你搶機票，我搶到自己一張啦。譬如我想同小白去啦。咁小白唱唔到咁点咧？系咪 先？大家两个组数随意啊， 唯有 系 咁样咯。唯有 系 咁样，但系有阵时抢机票咧都好笑噶。我前啊同个 friend 倾开偈咧，佢话佢真系之前抢机票佢抢到啦。咁啊抢到机票就系去东京嘅。咁我抢到啊，2月尾去东京我可以睇樱花啦咁样。跟住我同佢讲唔系。月尾未開喎啲櫻花， 係、哎、 啊，係啊，捉錯用神喎、啊。不過你都可以去嘅，玩其他咯， 睇雪景咯，亦、啊、會落雪嘅東京都 係啦、 啊。我都發覺香港人咧搶嘢越嚟越叻啊，大家都已經係。明即基本上是習慣了要校定鬧鐘啦，提前一分鐘就要準備啦，開定幾個不同的方式啦，即你可能有電話又同步， 又有 browser 電腦又同步，跟住屋企公司嗰部電腦又全部都用曬嚟，全部都係開住同一個版面，一夠咗你就全部撳過去，即變咗大家嗰個搶嘅技術啊，都太犀利啦。 係啊，譬如上個禮拜五啊。8點鐘夜晚黑有啲人就搶下啲手機啦。喂，嗱，講呢個手機咧，即係題外話，用2-3分鐘時間講，佢未叫你 update 個 iOS 嘅。 係啊，係啊。 喂，呢、這個我 up 咗啦。喂，我想講咧，佢今次有一樣嘢咧超勁，叫做咧 Foot Lookup 啊，即係你咧撳住一張圖片啦，譬如你影住一碟乾炒牛河啦，你影住佢啦，你用隻手指公撳實佢啦，佢下面有個菜譜俾你咯，即係佢教你點樣煮乾炒牛河同埋乾炒牛河嘅成分係點樣咯， 哇， 係咪好勁啊？ 咁呢個又真係好叻喎！ 即係嗱，你可能撳住個布甸啦，即係朱古力布甸啦，佢就會同你講話朱古力布甸嘅成分係啲咩咯， 係 個烹調方法 呢個好玩喎，係啊，可以咧叫你身邊嗰位咧就煮餸， 係啊， 煮完之後睇佢電話認唔認到你嗰碟餸， 係 啊，同埋咧 可唔可以玩個部電話㗎？ 可以， 即係我整一碟芒果布甸，但係我係整咗佢第二個樣嘅， 其實係榴蓮布甸， 我將佢變咗菠蘿咁樣， 冇錯，整蠱佢， 整蠱 俾啲錯嘅 data 佢，攞我啲 data 啦。 嗱，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另外咧，佢呢个功能咧，仲可以用喺咧，譬如你件衫咧后边咪有个标示嘅，那个标示就系教你要手浸洗啊，定还是系可以干洗啊，可以点点成成，咪有个标签嘅。大家好多时候都忽略啦，甚或乎唔识睇嘅。咁你今次咁日咧，又系咧影住你每件衫呢个标签咧，你又系攞只手指公揿住佢咯。定我唔记得揿住定拉落去喺个图片下边咧，佢已经话俾你听其实咧，你呢件衫咧就系要干洗先得嘅，浸洗咧就要浸洗15分钟嘅咁样咯。 哎呀，会唔会搞错噶？ 即系好 有啲衫个样，可能你以为呢个质地啊，冇可能系第二个质地嚟噶。 系啊，唔系因为佢其实唔系影件衫啊，佢影个衫个标签啊。咁个标 识得嗰啲图案。 系啊，因为嗰标签其实我估香港人好多时都唔会睇啦。甚至乎如果你屋企有工人姐姐，你可能就成日都会怪责工人姐姐唔识洗你啲衫。 或者可能是不懂看咯，究竟三角形真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那些东 西。狗的品种懂不懂分啊？ 我未 狗柴犬， 我未研究到字。我暂时呢琴晚黑睇呢，琴晚黑睇呢个 iOS 嘅更新版嘅呢个懒人包呢，睇一半就瞓着咗啦。咁另一半我睇埋呢溫習完就再同大家讲下。 你见到我做緊咩呀？ 你 即刻 download 緊。 真 係即时睇下分析下先。Dota 小白究竟呢个系咪好人嚟嘅先。 原来 Dota 飞机究竟呢个女仔 几多岁呢？冇价值嘅真係大件事。 你确定系公司登录？公司嘅 WiFi 好慢。有阵时我 download 啲 set 文都 download 唔到。 有阵时快过我啲乡下地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警方就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件以涉嫌串谋诈骗拘捕八个人，他们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向警方报到。警方至今接获1600几宗报案，说未能够在 JPEX 提取资产和怀疑被骗，涉款近12亿。警方话 JPEX 利用广告媒体和场外找换店大肆宣传，夸张失实。被捕人士已经有理由相信 JPEX 为骗局，但仍然游说市民投资，涉嫌串谋诈骗。JPEX 话将会继续营运，而紧急提币申请的专责小组仍然会继续为用户提供优先提币的协助。JPEX 又话正是制定一套可行的方案，并且正是完善相关的内容和细节，将会在未来一星期公告中发布。医管局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实施近半年，十个来自广东省三甲医院的医生分别在九龙中、九龙西和新界西医院联网的心血管科、传染病科、呼吸内科等开展临床工作。参与计划的内地医生认为，医管局临床资讯管理系统在病人记录有连续性，资料不会因为转院而流失，做法值得内地参考。他又形容本港医生同质化比较高，无论急症医院医生或者社区医生，他们之间的水平不会差太远。本港医生在专业领域的知识亦都比较丰富，这一方面值得同内地医生交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关慧敏话：内地医护人员的工作符合期望，过程比较顺利。未来希望交流计划恒常化，并且逐步深化计划的深度和阔度，包括交流人数、参与专科范畴和双向交流等。启德邮轮码头上午有邮轮停泊，预计旅客落船高峰时间是朝早九点半至十点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致辞话，世界正是变得混乱，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是加剧，全球挑战正是增加，强调如果各国违背对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将会创造一个不安全的世界。古特雷斯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说这一场战争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引发一系列威胁。除了乌克兰之外，这一场战争亦都对所有人产生严重影响。古特雷斯又提到气候变化的问题，说二十国集团国家对八成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这些国家必须要发挥领导作用，包括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47.78，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1.345， 人民币 7.298， 英镑对美元 1.24，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4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160 点，跌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99美元，卖出1931.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啊，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香港仔海旁道啦，去翻薄扶林方向，近住石排湾游乐场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影响到而家咧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咧系需要全线封闭，而家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非常之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噶，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 就是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石牌湾游乐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鸭脷洲桥道落翻去黄竹坑道咧就挤塞。咁另外啦，喺新界区屯赤隧道去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咧，由于受交通意外影响，介乎国士道至到七咸道南一段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咁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咁而家张南隧道去观塘方向啊，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朗平路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繁忙，龙尾就在朗翠园三期。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都系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大埔仔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你安全吗？ 喂， 喂，陈埋，陈埋出咗事啊！ 我知道。 你在哪裡？我在文 化城。喂，牧童估计都出了事啊！ 究竟哪个在背后主事袭击陈默和牧童？以秦淮又可不可以救回他们呢？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是学习的日子，今日咧就一起学一些新的成语啊！系、 哦、 啦，有咩好呢？大家有冇啲咩推介啊？ 嗯，我睇报纸 嘅成语啊， 系啊，小白 报纸睇得最多系最有应得、啊、近排，同埋叫人唔好担心咯，系啊。 我就系自己坐月嘅期间咧，重新认识过一个成日都听嘅成语，就系脱胎换骨啦。 哦，即系坐月之后 感受到系咪、啊？ 究竟脱胎换骨个原来系咩咧？或者佢想讲嗰样嘢系咩咧？除咗话一个人哇蜕变啊之外咧，阿培宇姐姐当年话俾我知噶，佢话咧点解会讲脱胎，就是、因为个胎离开咗你嘅身体之后。 你个人补得好，就好似换过晒啲骨咁样，成个身体都好翻 晒。系，有得解呢个。 系啦，咁样嘅新嘅定义咯。 唔错喎， 哇！你可以写一本叫《Toy Story》啊。 点啊！ 哇，食到呢个字好饱啊，食到 搞下笑， 系咪又可以有四集嘅先？ 搞下笑系可以有四集，可以出本书啊！玉儿心得， 你想几多集就几多集。 玉儿心得，侯家明嘅 又怀住个胎，去到生咗个胎， 系啊， 生第二个，生第三个。 你有本事啊！你三件， 系啊， 能力值最高系你啊！ 多谢你， 等紧你继续开多几集啊！ 支持正佢，冇得到 Vicky 接受啦， 啲钱就会继续嚟啊！ 呢排到佢啊，到 Vicky 啊， 嗱，到 Vicky。 咩啊咩啊，唔系啦，大家真系唔好误会。 佢哋成日屈你生仔啊，我有少少睇唔过眼。 系咪啊？ 系啊，就算生仔头嗰三个月都唔可以讲出嚟啦。 系啦， 啱唔啱啊？ 咁而家系九月， 最紧系当时担心咗。 系啦， 我都即刻同我爹哋妈咪讲。 咁你十二月先开声啊？ 大家千祈唔好惊，冇事发生。系啊， 冇嘢值得惊啊，恭喜啫嘛，呢啲事冇嘢惊。 好啦好啦，讲翻你嗰四字成语先啦。 我咧最近咧，因为啲朋友生日啦，多数我哋都会祝佢身体健康。 哦、就係、是、生日快樂啊！四成語， 唔係恭喜發財。 唔係，但我哋多數咧都係祝人哋就係譬如靚女咁樣就美麗動人啦。咁啊最近學識咗就係人面桃花，好少用呢個形容詞，都係人面桃花。 人面桃花 係啊， 哦， 係啊，咁就係即係就讚人哋咧啊！你仍然都係咁靚，無論過咗幾耐，都係仍然可以保持呢個美麗嘅咁樣。 哦， 係啦，咁啊學識咗呢一個四字成語啦。 哦，喂，今朝有個新鮮滾熱辣嘅喎，因為咧逢星期三咧就係晨光成語百科， 系 六點半鐘之前咧，咁啊今朝就講開呢、這個韓信啊，韓信就係呢、這個漢高祖劉邦嘅一位大將軍啦。咁佢咧喺我心目中咧，佢唔係一個大將軍級別嘅人嚟嘅，但係佢一個好叻嘅戰術家， 嗯、 因為佢已經超越咗兵法嘅戰術，佢玩山玩水。咁你平時打交你打仗嗰啲你唔會噶嘛，咁佢真係哇又水淹啊又成咁樣，所以我覺得佢係似一個戰術家多啲嘅。 你今日就係想講韓信點兵？ 韓信點兵係其中一個啦。 韓信點兵， 韓信點兵真係非常之犀利，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好高深嘅數學嚟，佢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已經可以用數學嘅方式咧去到計咗到底佢對兵有幾多，從而可以調配得宜咧，令到佢可以即係可以做一個好嘅防守同埋反擊。咁但係今日咧就講翻佢自己本身。朝早嘅時候都有提及過啦，咁佢一生咧都係頭骨腳都係坎坷嘅，係啦，咁又要又跨下人哋個胯下咁樣，跟住咧又去即係 討飯吃 啊，係啊等等啦，咁所以咧佢其中一個咧就係一飯之恩啊，即係都好提及到咧，就話俾我哋知道原來得人因果千年記，呢個咧都係我咁啱都係我自己做人嘅其中一個格言嚟嘅，即係人哋幫過自己咧就唔使話下下要斤斤計較，但係咧一有機會同人哋俾翻啲嘢人哋嘅時候啊，報恩嘅時候咧。就應該是加倍加千倍去到比的、因為那陣時那位嘅洗衫嘅婆婆幫韓信即係俾飯嘅食嗰位咧，佢翻到衣錦還鄉嘅時候，佢俾咗差唔多成千兩嘅黃金佢噶。 咦，小白，你使唔使人哋幫你買 headphone？ 我幫一幫你啊！ 嚟嚟嚟，即刻做 headphone 先。 你俾翻我千萬嘅 headphone 我就夠噶啦，多謝。 即係要雙金喎、啊，鑽石做喎、啊。 咁大家今個早上啦，可以學一下唔同嘅四字成語啦，都可以增進一下自己嘅知識嘅。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继续有温姑娘 Emily， 早晨啊！ 早晨啊！ 我哋上次咧都开始咗讲啦，而家我哋拣好咗图书啦，拣、到啲真系好无厘头啦，小朋友好中意嘅图书啦。咁我哋正式入手，要真系开始呢个伴读嘅过程咯、有冇啲 tips 可以俾我哋袋下落袋啊？ 好，我哋上一次咧嘅 tips 咧就系三个字啦，无厘头啦。今次嘅 tips 咧就系其实之前咧第一堂啦，同埋第二堂都有轻轻讲过嘅，就系。是爱啊，是情感啊。咁咧情感咧分两方面，第一就系妈妈对于图书嘅情感。首先都系嗰句啦，你自己要好中意睇书先啦、啊，冇可能你自己揿电话，但系逼个小朋友，点解你唔睇书嘅咁样？咁第二咧就系你同小朋友之间嘅关系嘅情感啦，系啦。咁呢度咧都有一个好有趣嘅研究咧，我想分享俾各位听众同埋嘉明听。 好、啊， 咁就系咧，有一个研究啦，咁咧就系揾咗22对小朋友同埋妈妈。 媽，係啦，22对親子啦。咁咧，佢研究係做啲咩嘅咧？佢好想睇下咧，媽媽同小朋友伴讀嘅時候用咗啲咩技巧，令到小朋友平時聽故事嘅時候咧，佢哋腦袋仔入邊嘅語言區域咧係會即係激活啲嘅，係會咧活躍啲嘅，即係吸收得多啲嘅。咁好有趣喎。咁首先咧，佢揾咗一啲4岁嘅小朋友咧，去一路聽住故事，一路去照腦掃描喎。係啦，咁去睇下咧，呢班4岁嘅小朋友咧，佢哋冇任何即係發展障礙啊，純粹係社經地位比較低少少啫。係啦，咁咧佢就揾佢哋一路照住腦掃描啦，一路聽10个故事，咁然後就睇下咧佢哋腦袋仔入邊嘅語言區域咧，聽緊故事嘅時候個激活程度，即係嗰個著燈會唔會光啲啊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聽完故仔咯，就係我覺得最有趣呢個研究咧嘅地方啦，就係佢叫啲媽媽同埋小朋友咧就入間房坐低，每次就係一對親子啫，入間房坐低，咁就擺咗本書喺度，乜都唔講噶，咁就俾20分钟佢哋，睇下佢哋會做咩。系啦，你估有啲会做咩啦？一定估到嘅， 即刻攞嚟睇啦！ 系啊，即刻攞嚟睇，可能系你嘅家命 咁。唔会咁啊！成间房20分钟，我除咗睇书，仲有咩好做啊？ 有22对亲子入边咧，有6个妈妈就挂住揿电话，系啦，最后屘都冇同到个小朋友睇书，系啊， 咁就嘥咗20分钟啦。 系啊，冇错啊，咁咧。如果咧佢好似过咗，我唔记得咗系5分钟定10分钟啦。过咗5分钟至10分钟咧，个妈妈都冇拎起本书咧，其实咧嗰个测试员就会提一提妈妈嘅。咦，你本书咧可以睇噶，今日送俾你可以带走噶。咁有啲家长咧都会拎起睇嘅。咁但系最终都系有6个咧都系揿电话冇睇，系啦， 哎呀，机不离手啊， 系啦，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如果有拎起图书睇嘅家长咧，佢就会开始睇咧佢一啲伴读咧嘅技巧啦，就会开始计分噶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嗰啲技巧。原来咧好多咧都系唔需要去特别故意学嘅，系啦，原来都系同咩有关呢？爱咯，情感咯。咁第一咧就系对于本图书嘅情感啦，佢会睇下妈妈拎起本图书嘅时候会唔会同小朋友讲下个封面呢，介绍下啲图画咧，啊咁样有得分喎。咁然之后咧就系讲咧小朋友同妈妈之间嘅身体亲密程度啦。佢睇书嘅时候咧，妈妈好似上堂咁样面对面读俾佢听，定系唔系嘅？坐大髀好开心咁样享受亲子时间嘅，越亲密嘅一个坐姿啦，同小朋友睇书嘅坐姿咧，佢又有多啲分喎。系啦，咁样咁仲有两样嘅，第三样嘢咧就系俾唔俾小朋友自己揭书，好多家长咧同我去做治疗堂啦，或者做家长讲座嘅时候，一个最常问嘅问题就系、那个小朋友自己揭书，佢唔听我讲，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当我哋好想小朋友建立一个阅读习惯嘅时候咧，要俾佢做主导嘅，系啦，佢自己揭，系啦，如果佢唔听你讲，即系原来妈妈你未讲得。好听同埋有趣， 即系妈妈讲得唔够快，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咧，所以如果俾小朋友自己揭书嘅话咧，嗱，当然佢唔系话常一直都俾佢揭啦。如果你都常常俾佢揭嘅，咁啊分数又高啲，你永远唔俾佢揭嘅，佢一揭就唔得，咁咧佢就冇分啦。系啦，咁仲有一个就系咧，用一个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充满情感同埋好生动嘅声音，即系咧唔系真系好似读书咁样读出嚟，系啦，例如咧当蛇蛇咧，譬如我哋上一集咧有介绍过一个小蛇兔子咕噜噜啦，妈妈用蛇蛇嘅声音讲食咩好呢嘅时候咧，哇，小朋友就觉得好有趣啦。但如果妈妈咧用一个真系好似读书嘅声音，好平淡嘅声音读出嚟咧，咁就小朋友觉得好冇趣，相对地咧个得分都低啲嘅。咁、然后最后尾个研究咧就将咧小朋友嗰、那个大脑啦、语言区域嗰个激活程度啦，同妈妈呢一个伴读嘅 quality 啊，嗰个质素啊，系啦，越高分个质素越高啦。冇睇书嗰个就0分啦，因为冇分可以冇分可以比啦。咁就对比一下，发现咧咁、那个结果。我都好显而易见嘅就系、是，当妈妈咧嗰个阅读嗰个质素越高嘅时候，得分越高咧，相对地小朋友咧喺照脑扫描嘅时候啊，听故事嗰个语言区域嘅激活程度咧系越高嘅，系啊，咁所以其实咧系妈妈好重 要，好紧要啊， 系啊， 都系嘅，即系第一，除咗带起小朋友对于嗰本书嘅兴趣之外咧，都真系原来睇图书或者透过伴读嘅过程咧，可以促进到个亲子嘅关系咧。我谂对于小朋友嚟讲，即系比起嗰本书有几有趣系更加重要。 冇错，系，我觉得系相辅相成添啊，系啊，即系当你透过呢个亲子阅读，可以同小朋友促进你嘅亲子关系啦，从而小朋友亦都会因为呢一个咁亲密嘅关系，好中意妈妈讲俾佢听嘅所有嘢， 系、都系嘅。嘉明咧就习惯咧，由佢哋好 B B 仔嘅时候，都有每一晚。 慢睇图书嘅习惯嘅。咁、到到而家咧，我个大女六岁大啦，其实啱啱都升咗小一， 开咗学啦。 咁所以咧都会每一晚咧，就算攰到不得了嘅时候咧，佢就妈妈咁大图书咧，故事咧可唔可以睇一个好短好短嘅故事？因为我哋嘅习惯咧就系每一晚睇完一个故事之后咧，我哋仲会有一个倾偈嘅时间嘅。咁就系佢喺无论系翻学校，有啲学校嘅见闻又好啦，或者系平时我哋自己经历过一啲喺周末时间一啲好开心嘅情景咧，咁就喺嗰个时候佢同我讲翻，原来佢嗰日最中意做啲咩嘢啦，或者佢有冇俾人呵咯咁样。咁所以原来呢一段时间对佢嚟讲咧，几攰都好，宁愿唔瞓都一定要珍惜咯。 我好欣赏咧，同埋我好有共鸣啊！头先你话咧睇完书之后会同小朋友倾偈啊，其实咧头先嗰个研究提及到啊，仲有一个加分嘅地方。虽然啦，做父母就唔好太功利，为咗加分而做啦。但系你知道呢啲系为小朋友同埋你嘅关系好嘅，就系、睇完本图书之后唔好即刻话分啦，好啦，睇完啦， 熄灯 系啦，熄灯。原来咧同佢倾偈都好紧要，你可以倾，好似刚才贾明所讲，喺日常发生嘅事啦，或者就住图书嘅内容去倾都得嘅。例如我哋上一堂有分享过一本图书《超神奇牙膏》啦。系啊，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倾噶。你咧平时刷牙咧，妈妈买过咩味嘅牙膏俾你啊？你最中意咩牙膏啊？啊，原来呢一啲嘅伴读技巧咧，都对小朋友嚟讲系非常重要 嘅。都系嘅，即系始终咧，对伴读嘅过程嚟讲咧，唔系净系嗰本书入边嗰啲字咁简单，系整个经验对于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好珍贵嘅时刻咯。 冇错，我好中意你讲经验呢一个词语，系真系噶个经验对于小朋友成长嚟讲咧，每一个都系一个对佢哋系好珍贵嘅回忆，亦都系佢哋建立佢哋自己嘅自信啦、性格啦嘅一个每一块嘅拼图嚟噶， 系啊。咁我哋咧暂时就讲咗基础篇啦，当系即系基本上我哋点样去读嘅时候会比较高效能啦，小朋友读得开心，有一个亲子嘅促进啦。咁之后啦，我哋去到技巧方面，又有冇啲 tips 可以喺下堂教下我哋噶？ 梗系有啦，其实真系有好多想同各位咧家长同埋公众分享，所以大家记住收听下一集啦。 多谢晒 Emily。 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d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我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Yes you give me all。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why do，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盲目，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旧时间心跳警报，一切都海道，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拥抱，并借你走到，假绝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睇返港铁站沿东铁线，如果由九龙塘开始往新界东方向进发嘅话，会由九龙塘开始去到大围、沙田、火炭等等嘅。嚟到火炭嘅时候，你有冇諗过呢个名字到底点嚟嘅呢？火炭而家工业大厦林立，以前到底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唔通真系 BBQ 场？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ないことに気づく。くだらないしつけさの夜、また記憶に住む僕だけ目覚める。ここにしかない。君に触れたい。くだらない話でも、よくてあからめた顔また見せて。孤独and the blind。孤独 on the blind， 孤独 on the blind， 孤独 on the blind， 面倒くさい線引きのない記憶は儚い昨日に生まれて夜はない、夢に月は暗い無駄にライトパスはどこ行こう。 火炭村民原本姓郑噶，据讲以前咧广东省五华县李树下村嗰度，因为兵荒马乱嘅关系，所以经过几次嘅大迁徙，进而嚟到我哋今日嘅火炭位置嘅。火炭已经成为今日沙田工业区啦。咁但系昔日嘅火炭原来背山面河，河就系城门河。水退嘅时间，原来见到好靓嘅滩噶噃，故事叫做河滩，又称之为河滩。不过大家都知啦，听周树街多都会知道，原来以前香港有好多嘅客家人移居过嚟噶。客家话同我哋啲广东话有不一样嘅地方。河滩讲下讲下，又或者边度火滩，又或者讲下讲下，又叫做火滩咯。原来个名字就系咁嚟嘅。早期村民多数都是从事耕种的，而他们耕种多数都是以种禾和花为主的，也都耐不耐会种下菜、番薯、芋头等等。另外也都有部分人甚至乎会饲养家禽的。以上全部都是讲他们种完养完是自用的，不会拎出来九龙卖的。村入面原来也都设有学校的，不过老师就是由其他的村庄那里就请回来的。所收的学费也都不一，即是比较上有弹性，视乎学生的家庭环境是怎样，你有钱的就给多一点，你没钱的着量着量。看到这条村庄也都可以感受得到当年香港人为了增进自己的知识如何努力拼搏。今天各位中小学生的免费书读应该好好自强不息啊。 好，唔该晒小白，同大家睇下天气啦。今日大致天晴啊，但系局部地区咧都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气温咧最高大概33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间中酷热嘅，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7%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第一天。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持续观望啊，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啦，道指要跌啊，跌106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2点啊，港股 ADR 咧就原先微微升12点嘅，但系就有少少俾啲科技股拉低啦。咁啊，几只重磅嘅科技股咧都要到头行嘅，咁啊，所以咧贴士啲啊，睇翻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啊，低水10点啦。好，继续聚焦住港股嘅新。新闻咧，咁转个头，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Chloe 黄君仪。 星期三嘅早上，今日继续有 Chloe 黄君仪。 Hello Vicky，Hello 大家好，我是 Chloe 君怡。 上星期咧就同 Chloe 倾咗一啲佢嘅心路历程啦，点样成为一个歌手啦，希望可以唱到一啲陪伴人成长嘅歌啦。今个礼拜咧就想同 Chloe 倾下，就系、是、知道你有跳舞啦，有唱歌啦，都有演舞台剧噶，可唔可以讲下当你去接触呢三样唔同嘅艺术嘅时候，其实系有啲乜嘢感觉噶？ 首先跳舞嘅话呢，我就觉得系一个我好自在好舒服嘅状态嚟嘅。因为始终呢个系有即系细细个陪伴到我而家嘅一个活动。咁而跳舞呢两样嘢，即系呢个字啦，直情系我觉得系入骨入血㗎啦。咁所以当我有时觉得唔够信心或者唔够自信，甚至系觉得个头脑好烦嘅时候呢，我觉得跳舞系会帮我 pick up 翻自己，甚至系会相信自己多啲嘅。即系跳舞系一个帮我个自信拉翻起嘅一样嘢嚟嘅，好神奇。咁而唱歌呢对我嚟讲系点呢？而家即系我都觉得好得意啊！即系我自己以前就会逐样嚟，我去唱翻音准，希望可以唱 live 嘅时候唱到录歌嘅时候嘅 水准 系啦。咁但系而家我会觉得唱 live 嘅时候，反而系你听到台下嘅观众或者听众啦，有蚊子根嘅声，咁就系呢啲就系希望你嘅歌声，甚至系你当时个唱 live 嘅情绪，原来系可以影响到人哋嘅。咁呢个系我觉得做一个歌手而家应该有嘅责任，同埋继续想做嘅嘢。咁而演戏咧，我觉得好得意啊！我好有时会好 enjoy 做一个唔系自己嘅角色，即系做一个完全唔同我嘅性格、完全相反嘅人。咁我就可以感受到原来，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各种人都是有不同的感觉啊、性格啊，甚至他们想嘢的出发点都完全不一样。咁我是好享受去 explore 一个新的人哋个谂法，去知道其实每个人处理所有嘢嘅睇法都不一样。所以呢个我都是觉得是好得意嘅嘢嚟嘅，演戏系。 咁三样嘢俾你去选择，如果只可以俾你揀一样，你会最鍾意系边一样？ 我太贪心或者等于你叫我揀爹哋妈咪，我揀唔到啊！呢个真系揀唔到，但系我好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全能嘅艺人啦，甚至系因为我而家我仲系即系虽然我唔系今年嘅新人，系上年嘅新人，但系我觉得我都系喺呢个事业上都系一个好新嘅阶段，所以我好希望可以继续去摸索唔同嘅机会，歌、影视，希望可以咩都俾我接触到，即系甚至系用唔同嘅渠道都可以传达到一个我自己 good five 生活嘅性格咯。 的而且确，即系如果大个成年人嘅话，唔应该做选择嘅。 三样嘢都可以并存嘅、啊。好似你啱啱讲话，其实可能我就系需要有阵时好攰、可能身为歌手我好攰，我跳舞去放松，甚至我抽离一下，我可以演下其他角色嚟到去俾自己放松，其实系可以并存嘅所有嘢，系咪？ 系啊。即係好似有時做嘢覺得啊壓力好大，但係好得意啊！當我因為我係而家參演緊主演緊一套長壽劇噶嘛，咁呢套舞台劇，咁我係做一個18歲嘅女學生，咁每一次我翻到劇場，我都覺得好似幫自己做咗一個心靈嘅洗禮咁樣啊！ 回到18歲 啊！即係同埋因為套劇目係亦都有要喊啊、情緒發泄啊、嗌交啊所有嘅位，即係好似每一次翻到去上演嗰三個鐘嘅時候咧，都好似將自己帶翻去掹翻去一個有初心嘅位咯。咁、所以我好感謝有呢套舞台劇，咁同埋每一次去做呢個劇目嘅時候，即係雖然係。我哋每个星期都在做緊，咁但係我觉得演戏最得意嘅一样嘢呢，就係、是、你可以不停咁喺每一次做，你都可以有一啲新嘅发掘同埋新嘅发现。係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所有嘢继续并存啦，即係人係有24个钟嘅，係咁我有5、6个钟瞓我都 ok 㗎啦。 好贪心啊，完全唔需要休息，但係你皮肤依然都係咁好。 多谢你，多谢你，大家咁话大家都係令立立嘅排面。 咁喺舞台劇上面有冇啲得意有趣嘅嘢可以同大家又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有时有啲位置大家可能对得太多，大家太似屋企人啦。咁、变相有啲局蟹嘅位置呢，真係好辛苦嘅忍笑忍到。最近期嘅应该係我同男主角就係谭咏豪。咁我嗰日生咗粒好大嘅暗疮喺我嘅下巴度啦。然后呢，咁我哋有一场戏呢，我哋就係好 sweet 嘅，会深情对望嘅。点知佢只眼冇离开过个下巴啦， 即系佢啄住咗你粒暗 疮，哇！然后我已经好滚噶啦嗰下，但又要扮到好心爱，系啊，跟住佢又好想笑，系咁望住我粒暗疮，系咁呢啲就系、是大家好似而家屋企人嘅一啲搞笑位。完咗嗰一个场目嘅时候，一翻到后台，即刻我已经拍佢个膊头，喂，你望够未啊？ 所以呢个都系 live 嘅一个舞台劇嘅一啲挑战啊， 系啊，即系你要好专注咯，即系当你见到对手系望住你个下巴嘅时候，我都要死都要啄住佢对眼咯。 有冇话演完呢套舞台劇之后咧，听过一啲令你最感动嘅 feedback 啊？ 有嘅，尤其是系过嚟睇呢套劇可能多过五六七八次嘅观众朋友，咁佢哋都会话觉得有时睇劇啊，睇到我哋演员嘅情绪啊，觉得好似系陪伴紧佢哋咁啊，即系等于有啲成年嘅爹哋男人，咁佢哋咧之前成日都好兴噶嘛，有种说法，点解佢哋永远都要翻到屋企喺停车场度喺架车度坐一阵先上翻屋企咧？咁就系要佢要有个深呼吸自己唞气嘅时间，要有一个自己觉得 me time 系啦。而对观众嚟讲，我哋呢套剧都一样，即系对佢哋嚟讲，佢哋自己一个嚟睇套剧，原来我哋系俾到一种觉得佢哋一个 me time， 甚至系一个 air hug， 一个拥抱嘅感觉。咁呢一个系我冇谂过，原来可以影响到观众嘅嘢，甚至系可以令到佢哋本身可能同屋企人嘅关系唔系咁好。咁但系佢哋都会 DM 翻我哋话，原来睇完我哋套剧之后，佢会主动翻去联络自己可能好耐冇倾偈嘅妈咪爹哋啊，咁呢一种原来我哋嘅演戏，我哋呢套剧系真系带到一个咁直接同咁正面嘅影响俾观众，呢、這个我觉得系最大最感动嘅 feedback 咯。 系讲开 me time 啊，你有冇啲乜嘢建议可以俾大家放松嘅时候做啲乜嘢，或者你平时又系点样放松嘅咧？除咗跳舞之外。 我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好鍾意食嘢囉。咁虽然呢，即係我哋大家出幕前大家都知係要减肥㗎啦。但係呢我係一个好鍾意食 carbs 嘅人嚟，即係尤其是粥粉面饭嗰啲碳水化合物嘅嘢呢，我係超级爆喜欢嘅。咁所以当我真係觉得我需要啲 me time 嘅时候，冇呀，好简单，就喺屋企开个电视嚟睇啦。咁然后就食我想食嘅嘢。咁我就觉得已经系好满足好满足嘅嘢囉。 虽然呢即係 Chloe 就话我哋做幕前系要睇住自己嘅体重， 系， 但系有阵时食嘢系的而且确可以满足我哋嘅心灵， 系啊，好紧要噶， 我好同意，因为我都中意食 嘅，争嗰少少真系好大分别嘅， 系，即系可能唔系每日都咁样咁暴饮暴食嘅，可能一个星期一次， 系啊， 两个星期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都要有翻啲奖励自己嘅时间，系咪啊？ 系，你要有奖励自己嘅时间，你先可以继续去行得越嚟越前咯。 嗯，好啊，咁到最后啦，就系问 Chloe 未来冇啲乜嘢目标咧？ 歌会继续做啦，嚟紧我会同之前做选秀节目嘅另外两个女仔，系啦，我哋做紧一首歌啦，咁就希望都系带一啲全新嘅感觉送俾大家嘅。 嗯， 咁而戏同舞台剧嗰边就希望可以舞台剧，我好开心，希望有其他嘅影视机会可以俾大家喺电视机或者系银幕度见到我，咁就最好啦。 嗯，一个咁努力嘅女歌手，应该话系全能嘅艺人，因为你。是三方面都发展的嘛希望可以再在更多不同的平台可以见到你有更出色的表现 好 同埋下次希望你再上来我们神光好友带多些正能量同埋多些的好的音乐给大家 好 好謝謝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苏醒过会清楚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算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打笑容失踪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把世界认同我想至少活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宝 藤球本身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在东南亚地区可以是广泛流传。藤球是一项就用脚腕、膝关节等等部位同时夹顶，总之不让头落地的运动，有少少像我们的踢花毽咁样。藤球同排球的比赛有少少相似啦，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用脚代替了排球的手，所以又叫做脚踢的排球。在新德里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上面，藤球就作为表演项目先亮相的。在北京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上面，藤球正式成为比赛的项目了。藤球的比赛场地长 13.4 米阔 6.1 米，场地上空8米之内以及场地四周3米之内都不可以有障碍物的。藤球比赛分为双人、单人、四人、团体等等的。比赛的时间在规则约束的范围之内，球员要运用合理的征战技术，配合脚、腿、肩、头等等的部位去到控制这个球的，防止对方踢个球来我们这边。而比赛的赛制就采取了三局两胜制，每局21分。杭州亚运会藤球比赛项目就在9月24号至10月7号为止，在金华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的，总共会产生6枚的金牌添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三嘅朝头早啦，咁梗系揾下阿祥出嚟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啊。咁今集邀请到嘅嘉宾朋友咧就系、是、姚国，姚国咧系全国政协委员，同一时间咧佢本身都系一位小提琴家嚟嘅。咁咧佢会喺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下文化艺术工作者，同时兼任呢个全国政协委员喺角色上佢点样发挥作用。另外啦，佢亦都会分享下咧做呢个政协委员嘅感受咁话。咁啊，同一时间节目嘅另一个环节，人大政协新舞台咧就会邀请到全国政协委员啦，另一位委员陈卓希上嚟，同大家讲下咧呢个青年培训工作，以及系融入大湾区佢有啲乜嘢见解嘅。 是平时听政协咧，多数都是讲一些关于商务合作的嘢嘅。今次咧又可以讲埋文化艺术啦，譬如小提琴咁样啊，咁都几特别。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就记得睇今晚7: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咁今集系讲啲咩咧？ 今集咧同大家关注一个病症啊，叫做脆性骨折，系松脆嗰个脆啊。咁咧讲乜嘢嘅咧？就系话说咧。就是我哋呢啲正常嘅成年人嗰个骨骼咧，一般嚟讲咧都能够抵御到咧，即系你嘅身高跌落嚟嘅冲击力。即系点解咧？即系平时啊，万一你唔可以跣脚，你呢个人就咁跌咗落地咧，你啲骨头系顶得顺嘅。咁但系啦，即系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啦，嗰啲骨质嘅密度咧逐渐下降。咁啊，甚至乎咧，有啲人会出现呢个骨质疏松。咁啊，有骨质疏松嘅朋友咧，即系遇到轻微嘅碰撞咧，可能啲骨头就会骨折噶啦。咁啊，呢一类咧，即系骨骼衰退而引致嘅骨折咧，就称为脆性骨折。咁就系今集节目同大家要探讨嘅一样嘢。咁啊，呢个脆性骨折咧，医生评估个 OK 嘅话咧，通常啊就会建议喺即系骨折之后48小时以内啊就要做手术噶啦。咁但系咧，即系通常都老友记嚟噶嘛，啲老人家嚟噶嘛，佢一听到要做手术咧，就会好担心。 唔好讲佢哋啦，我听到话我骨折要做手术，我嗰下都吓咁样啦。 系咧，咁但系原来咧呢啲呢一方面嗰啲骨折手术咧，已经有好多突破嘅发展噶啦。咁啊，我哋今集医生与你咧就会邀请到咧专科嘅医生，同大家咧详细讲解一下呢个脆性骨折嘅治疗方法、康复同埋预防嘅方法等等。咁啊，各位老友记准时要睇下8:00医生与你啊！ 嗯，我都一定要睇定先。 你都系老友记咩？ 唔系，但系咧，我系经常性跌亲嘅。 系，你系港台电视31嘅老友记啊？ 系啦，我系成日咧，好咁，我成日咧都跌亲嘅，因为我唔知道我行路好论尽啊，有时又跌落楼梯啊，然后可能跑步，即系我唔系跑步啦，纯粹追巴士咁啊，条路线线下咁，我又跌亲啊，所以我系长期咧，譬如我只脚攞嗰个位咧，我系长期会屈到嘅，我谂一个又唔系未至于一个礼拜咁，可能两三个月就会屈亲一次，但未必系真系好痛嘅。然后我就喺度谂，我老咗之后咧，嗰个位应该会好痛咯。我喺度谂， 哇，咁你真係而家开始要小心啲行每一步啊。 係啊，同埋而家咪啱囉，嗱睇医生院嚟呢就会教你点样去预 防。 係啦，教你点样预防，就算我真係咁唔好彩有呢一个嘅脆性骨折嘅问题呢。 哎 喺咁唔好彩嘅时候，唔紧要，咁医生会帮我哋噶嘛，咁啊教埋我哋究竟可以点样处理翻呢件事啦。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八点钟嘅医生与你，去到十点半嘅饮食科学，今次系讲啲咩咧？ 嗱，呢个纪录片咧就饮食科学咧，同大家讲下咧，我哋饮食嘅科学上面一啲最新嘅发现。咁啊，话说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咧，低卡即系低卡路里啊，或者低脂嗰啲饮食咧，就代表健康 啊 嘛。 系啊。 咁啊，即系好多时我哋都咁标榜噶啦。咁但系原来咧，好多所谓嗰啲低脂嘅食品咧，即系喺制作过程嗰度啊，就经过高度加工，就加入咗好多化合物嘅。咁呢啲化合物咧，当然一听就知道对身体唔系几好啦。咁啊，到底点样饮食先至叫做健康咧？嗱，呢个节目咧。科学家咧就会揭开食物嘅真相，重新定义乜嘢先系真正嘅健康饮食啊！咁啊，关心自己饮食又关心健康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十点半钟啊！今晚饮食科学 系啊，食嘢真系好复杂噶。譬如我系好中意食一间米线铺咁样啦，咁我一路都谂，因为我有嗌菜嘅，我就一路谂，应该都算健康噶嘛咁样。但系原来嗰个精髓位喺个汤底啊，个汤底好高钠。 哎呀！ 然后我就发现啊，其实原来我一日已经食多过嗰个本身你一个成年人可以食嘅量噶啦。 哇！ 系啊，尤其是大家都可能出去做嘢辛苦咧，比较少自己煮饭，咁所以成日出去食饭嘅时候咧，系冇乜留意到嗰一碟餸嘅营养，又或者就算我自己买餸啊，都好难去完全了解噶嘛。咁所以咧，真系大家每一日都食嘢嘅时候，真系要了解多啲关于食物嘅营养学、 嗯。 所以一定要留意今晚十点半嘅饮食科学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係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总经理李远秋话，市民如果想投资虚拟资产，必须要了解有关平台是否获证监会发牌。如果平台声称在海外持牌，投资者亦都应该找资料核实。他说不存在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强调并没有免费午餐。李远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虚拟资产以数码形式表达价值，亦都冇政府或者银行支持，价格系由投资者信心同市场需求而定。佢又话，虚拟资产会带嚟监管风险，亦都有机会被用作洗黑钱，甚至恐怖活动集资等。正在欧洲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转到英国伦敦继续行程。他昨日在法国巴黎出席贸发局举办的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向当地工商界推广香港的新机遇和新优势。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令香港在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之下，享有连结内地市场，同时维持市场经济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等独特优势，是联系内地和世界的双向门户，亦都是法国企业进军内地和亚洲市场的最佳跳板。他鼓励法国企业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以至整个区域的市场。 啟德郵輪碼頭上午有郵輪停泊，預計旅客落船高峰時間是朝早九點半至十點半。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韓正說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持續推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提前完成2020年氣候行動目標，將繼續堅定不移推進實現雙碳承諾，全面落實巴黎協定目標，中美保持氣候對話和合作，对于两国和全球都有重大积极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加强沟通，携手推进气候治理，共同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新华社报道，克里赞赏中方在气候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美方愿意同中方围绕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1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4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6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0.8跌个六。友邦保險64.85跌4毫，小鵬汽車68.15跌4蚊，阿里巴巴84.9升1毫，港交所287.6跌3.6，盈富基金18.55跌8仙，信達生物39.4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47.82，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5，人民币7.294，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3182点，跌60点，港金报180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12美元，卖出193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石排湾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部分嘅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跟住香港仔工业学校。而较早前火炭路去九龙方向通往大埔公路之路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啦，一带比较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利安苑，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的车龙去到东边街。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车龙去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方向、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方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八乡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 重复一次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八乡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僕の善意が壊れて行く前に。 引起动漫《咒术回战》已经去到新一季的剧情。睇翻上一季怀玉玉接篇嘅时候，片尾歌曲有天才少年之称嘅岐山苍志演出，将其中一位主角夏油杰嘅心境变化，透过四季唔同嘅感觉呈现出俾大家。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岐山苍志》登。 どこにでもあるよそんなものか、ここにしかないことに気づく。くだらない話でもショックで明るめた過去また見せて。夢に月は暗い、頭フライト、今日は貝を持って探し物がない。揺れる愛隠し持って切れる。夢に月は暗い、頭フライト、今日はどこも行けず眠る。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岐山苍志》登。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离离姑，如果要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嚟紧嘅家信十一生同乐日，你会拣咩呢？ 梗系情比金坚啦！当日有陈柏宇、陈晓东、胡诺言、陈琦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而且仲会有婚姻专家嚟到俾大家啲家庭和睦嘅 tips。 所以咁多位登记咗嘅听众，九月二十四号下昼三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家信守一生同乐日，记得准时出席啦。 Sir， 得唔得闲啊？我做嘢嗰间超市咧，今日点货啊？有啲货跌咗落嚟啊！我想你帮我去扫货。 冇问题，我有明天地图，就好清楚零售同埋超级市场嘅布局，咁就唔会立乱去错啲高危嘅地方啦。 大家如果仲想知道啲关于零售超市工作嘅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量嘅风骚精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安全要小心，半货运货摆货莫分神。大家好，我系谭妹。 早晨九点四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直播室入边有 Vicky 啦、阿 O 啦，同埋小白都喺度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早晨 ，Monica， 早晨 ，Hello，Hello， 早晨，哎呀，多谢 Monica。 首先我要咧赞下 下 Monica 啦，因为佢好好有心啦，其实唔单止打上嚟 Morning Call 点唱啦，其实佢咧喺早前咧寄咗张 postcard 俾我哋，咁咧就系希望藉住咧呢一个 postcard 咧有啲点唱嘅。 我呢个明信片，等我睇下啲字靓唔靓先。 哦，靓啊！ 你啲字值100分，系啊。嗱，有啲朋友就喺八月之声咁啊 ，Carol 啊 ，Louisa 同埋Dennis 定 Dennis 啊，生日蒙福系咪啊 ？Dennis，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咁仲有咩想同佢哋讲啊？透过大气电波要祝福佢哋啊吓， 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工作顺畅啦，日日都好开心，咁样就好满足啦。 哦，系。 除咗你八月之声呢个 postcard 点唱咧，今日都有啲点唱噶，系咪啊？ 是啊，我有个朋友呢，佢琴日生日啊，我想补祝佢生日快乐啊，同埋身体健康啦、啊、都系。咁最紧要 有叫咩名啊， 你要开开心心。 你要叫佢名先得㗎，唔系听唔到啊。 Kenny! 生日快 乐 ,Kenny BB! 哇 ,Kenny BB 喎、啊。耐人寻味啊，耐人寻味。 是啊。是啊，好好的，他好好的。 是啊，他是你同事定是朋友定是怎样？ 朋友嚟嘅、我以前工作地方隔篱嗰啲隔篱邻居嗰啲朋友咯。 哦，嗰啲咁啱嘅朋友啊？ 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系啊，佢好好嘅，好 nice 嘅佢，系啊，同埋系啊， 以前成日请你食饭啊？ 请食饭都有， 你呆咗 喎、啊，唔系用钱嚟到衡量嘅。 讲我唔知点样应， 系啊，梗系咁问啦，我呢啲 倾偈咯，成日倾偈咯，一齐食饭咯，唔好话成日请咯，一齐食饭咯，即系佢又请下我，我又请下佢咁样咯， 即系一齐食饭嘅时候都有一啲质素嘅倾谈，系咪啊？ 吓，系啊，系啊，闺蜜嚟噶啦， 咁啊好啊，咁啊嚟紧就呢个夜缤纷啊，多啲出下夜街啦。咁啊，食下饭啊，推动下消费啦，都啱做嘅。 你咪约翻阿 Kenny， 即系嗱夜缤纷嘅时候，咪出多啲夜街一齐玩咯。夜晚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嚟紧都好多节日节目啦，第日即系夜缤纷嘅时候，广九新界乜都有啊。 系啊，有博物馆睇戏，有睇戏平， 系咯， 商场有商场平。咁啊，希望大家都帮帮手啦， 大家都开开心心 啊。冇错，喂，今日早上带嚟呢首作品。 喂，咪住，我问多个问题先。喂，我想问一问咧，唔好意思啊 ，Monica。你個 postcard 咧，我都好多謝你啊！下次可唔可以揾啲風景嗰啲啊？你呢個係健康飲品嗰啲 postcard 嚟嘅喎。 我諗住叫你哋日日飲多啲水啊！ 哦， 咁都好嘅， 咁啊有意思啦， 我中意啊！ 係啊，飲水健康啊嘛。係 啊，嚟緊有冇去旅行啊？你去有冇去旅行啊？ 冇啊，暫時未聽住啊，搞好個身體先啦。因為咧，最近身體都面青青。 哎呀， 你都飲多啲水喎，咁樣 又有啲濕疹啊，可能啲天氣麻麻地啦。咁係啊，係有。 我幫你問下中醫啊，好唔好啊？嚟緊呢兩個星期，係面青青同咩話？有濕疹啊。 係啊係啊，小白小白，我咧每日朝頭早起身我就開住心音機咧，就係聽住你噶啦。係 嘛？而家仲有 Vicky 同埋阿船仔。係 啊係啊係啊，Vicky 都好早翻，佢成日話六點半就已經翻到嚟嘅公司啊咁樣。 係啊，其實船仔都係六點翻嘅，係我衰，我唔俾佢做六點住啫。 係 啦，因為佢安唔掂六點半個機啊，所以我叫佢快啲訓練多啲先， 有啲機會嘅。 係啊，你好早已經服務大家。 哦、你知唔知班公雞會提啊？我哋叫公雞提噶，所以佢先會叫噶。我哋好早過佢起身。 你好犀利，四點幾啊，已經出門口翻工。 四點半係啊。係 咯，係咯，係咯。 所以我 嗱， 其實我 未起身。 我咧係到而家呢刻咧，我仲未見到個太陽噶。我由翻嚟嘅時候天黑到而家，我未係我未見到㗎。 今日未有啊， 今日未有啊。哦， 琴日都有太陽，今日未有太陽，暫時未有太陽。 以為今日有太陽添，酷熱天氣警告生效。 未啊，未啊，不過。好危局咯，有啲天氣好危局， 所以見到這個呢個酷熱天氣警告都生效緊咯，唔好熱親喎 ，Monica。 係啊，好熱啊，真係好熱啊！你哋都係咪喺冷氣嗰度㗎？ 係啊，好彩呢度有冷氣。 係啊， 我哋托啲機器嘅紅福，所以 直播室又要凍啲。 但係涼得多冷氣咧，腳咧好濕㗎。 哦，係啊。 系啊，我之前咧着啲短裙翻工咧，日日涼冷氣咧，咁後屘即係唔知道咧，嗰陣咩問啲同事，我話喂，你哋有冇腳痛啊？跟住佢哋話 冇 啊， 啊冇啊，得你咋？ 佢哋冇，因為佢哋著長褲。 你試下咧，就算 短裙， 你著短裙，你都揾啲披肩，摟一摟嗰個摟濕頭哥。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哦，食咩好，小白？ 嗯、啊，真系好听头先嗰只歌， 系咪啊？ 系啊， 边个？即系刘德华再加 唱， 唔劲， 即系个感觉系舒服啊， 好 舒服啊！ 刘德华有气象、啊。莫斯科行动啊， 系啦系啦， 邱礼邱礼涛导演，哇，今年 Herman 导演都应该系最多产噶啦吓，好似第四定第五套导演嘅作品啊，好劲啊，多产啊，快很准嘅导演啊，邱礼涛导演，睇下往后啦，大家半价嗰啲戏飞有冇机会睇 下，去睇个档期啦吓。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盐啊，盐啊，大家食落去系甜酸苦辣辛边一种啊，咸嘅。系啦，咁咸味道嚟嘅，好啦，咁啊盐咧，其实我有睇过一啲外国嘅厨师咧，佢哋为咗揾一啲即系好更加盐嘅味道，更加海水嘅味道嘅时候咧，佢哋会出海，佢、哋出海咧就去到一啲水质好嘅海洋嘅中心咧，咁啊滗啲海水，然后咧就自己煮，咁佢哋自己煮嘅过程入边咧，其实都几简单啊吓，咁啊同以前一啲嘅古法酿制嘅。海鹽咧，即係叫做提煉鹽嘅過程咧，其實都有少少嘅分別嘅。咁佢哋嗰陣時咧，我又記得啲外國嘅廚師咧，佢哋就攞咗啲海水啦，先將攞高密度嘅鰾咧，嗰啲筲箕嗰啲就高密度嘅，咁你就先隔走咗海水最基本嘅一啲可能肉眼都睇到嘅雜質先， 沙啊嗰啲係嘛？ 係啦，咁啊最好細嗰啲沙啦，咁啊隔走咗呢啲沙之後咧，咁啊剩翻一啲望起上嚟都已經係過咗 filter 第一浸嘅海水啦。咁呢個海水我哋就會拎佢煮嘅，咁啊真係拎個火拎個煲咁啊，卜咁啊，佢好似煲水咁啦。咁當然佢哋嗰個就係海水啦。咁佢哋煲呢個海水嘅時候咧，會煲到咁上下，咁啊會越嚟越見到啲結晶。咁相信如果大家係以前有讀過 science。中学嘅时候或者喺 U 读 science 都会知道，其实你一个加热嘅过程咧，其实亦都系一个 chemical reaction 嚟嘅。好啦，咁经过咗呢一个 chemical reaction 之后咧，咁其实亦都会啲水当然就会保留咗消失咗，就保留咗啲结晶啦。呢啲结晶咧，其实就系盐嚟嘅，初步望到嘅盐嚟嘅。 系 好啦，咁佢哋呢啲盐咧，咁其实亦都可以啦，有啲师傅啦。即係嗰啲煮蛇嘅師傅咧、廚師咧，佢哋更加會將呢啲鹽咧就唔會煮到好乾先嘅，佢哋唔會煮到好乾，然後咧可能會經過第二個步驟就拎翻出嚟，將啲結晶拎出嚟就拎佢曬啦，又或者甚至乎會有啲拎佢焗嘅，咁啊睇下佢哋想係個鹽個味道去到邊一隻啦。咁有啲師傅咧甚至乎咧就會話到本身咧海水嘅海水啊。海洋嘅水分已經係我哋人類飲湯嘅高湯嘅其中一種。咁、不過係點樣調節？咁當然你話海水我哋就唔可以就咁飲啦，係因為鹽嗰個鈉咧個 sodium 個成分咧，其實有陣時都太高。咁、我哋就攞咗呢啲嘅海洋嘅美味出嚟之後啦，就將佢嘅鹽分減少，就放入去我哋嘅湯入邊。所以我哋嘅湯入邊點解係需要落鹽先會覺得係鮮味咧、 或者調一調味啊？ 係啦，咁亦都係即係唔可以話佢冇原因。咁的而且確鹹味同鮮。味咧，中间有住一个好重要嘅微妙关系喺度。好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咧，佢哋就会特登咧去到采海水，然后就系中间提取啲盐分出嚟。咁头先讲过咧，有啲会经过晒啦，有啲会经过咧就系焗嘅。咁原来唔同嘅烹调方法或者处理盐嘅方法咧，佢可以带出盐，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盐唔系单单纯粹只系咸味，喺佢入边亦都可以煮出咧就系盐嘅酸啦、甜啦、苦啦，同埋盐都会辣味嘅。所以话我哋有阵时咧。喺个海洋入边，到底揾边一个界别嘅海水？有啲朋友就我中意，例如咁讲啦，冲绳海盐。咁有啲又中意系，譬如欧洲嘅边一个摊嘅盐嘅。其实可能因为佢盐入边咧，佢真系带咗某一啲嘅成分，例如佢咸偏辣嘅，咸之余都偏向一啲甘嘅或者苦嘅。咁喺你个烹调上面，如果我用咗呢一种嘅盐咧，我唔需要再用另外一种蔬菜去到调配出佢想有原本嘅味道啦。咁所以如果你要煮一啲好精精准嘅料理嘅话咧，原来盐嗰个嘅叫做筛选咧系非常之重要 的。咁、所以即系大家去挑选盐嘅时候咧、就根据头先小白讲， 望多两眼佢入边嘅 spec 屎啦吧。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咧，我哋喺度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咁喺中间嘅时候，我就发现咗有一个网站啦，小白发现咗个网站咧，就系、是、原来可以有一啲 AI 嘅相机，咁呢个 AI 相机咧，我哋就可以咧喺个网页度 search 咗一啲嘅动物，咁跟住咧就可以整落去，就去头像落去我哋而家个实景嗰度，咁即系你可以同嗰只动物影相。 嗱，我哋系影咗一啲相嘅，咁嗰啲相咧就包括有斑马啦，包括有河马啦，包括有其他唔同嘅，咁啊嘉明咧可以睇下。我哋 睇咗啦，我笑到癫咗， 神波个群组， 好开心啊！ 系啊，嗱，琴日咧我咪 hold 咗一只黄金猎犬金毛寻回犬咁样影相，我 觉得小白个张影得最好啊， 河马系咪啊？因为系 Vicky 影噶。 其实点解会无啦影呢一个咧？因为我就无端端喺度讲，就同阿 O 同阿 Vicky 讲，你知唔知河马咧？其实唔系好识游水噶，河马我哋成日见到佢咧喺个。喺個河面上，水面上面淨一半，即係個頭上面咧。其實佢下半身好似人咁企喺度嘅。 係。 係啦，跟住佢只不過係一個佢彈下彈下咁啊扮游水。佢你諗下咁大嘅身形點游水啫？ 咁又係。 係啦，咁於是乎咧，咁啊上網揾啊揾啊揾啊，就揾咗啲 function 出嚟啦。咁喺度玩，所以影相咯。 係啊，其實 我都記得以前試過呢個網絡嘅搜尋器咧，就係有一個特別嘅日子，就話咧今日係唔知咩動物日，咁所以咧就大家揾嗰只動物，你就可以同佢一齊咧有一個虛擬世界嘅影相啦，咁樣。 嚇！聖誕節都可以同聖誕老人影相噶嘛？ 系 啊， 其实有呢啲 AI 相机咧，见到啲动物咧，其实真系好好啊。点解咧？因为我琴日完咗之后，落咗化妆间化妆嘅时候，继续喺度同啲同事喺度倾偈。我哋揾到昆虫啊，好似甲虫咁样啦，就系、是、你甲虫就大家嘅印象就系红色啦、白色嘅斑点，可能黑色嘅斑点啦。但系其实佢开咗佢嗰个翼之后，你知唔知入边系点样啦？ 唔知啊， 就系可以透过呢啲 甲虫 你透过呢一啲 AI 相机，因为嗰个咁啱嘅 AI 相机咧，嗰只动物系会喐嘅，啲昆虫系识得喐嘅，可能飞嘅。咁你就可以透过啲 AI 嘅相机嚟到去了解到呢啲昆虫、呢啲动物一啲微细嘅特征。 系咪真系动物本身都系咁噶？那个 AI 嚟嘅，冇 可能，可能都有机会系真嘅， 系真嘅， 可能真系有机会都系真。 系啦，咁其实 系不过昆虫。我就麻麻地啦，可能自己屋企都已經有啦，係咪先？啲蚊啊、烏蠅啊咁樣係嘛？ 不過黑色點嗰只，即係紅色底黑色點，即係嗰只 ladybug 咧。其實我自己都幾中意。我細 甲蟲 係啦，甲蟲仔。我細個咧成日都 喂香港幾多噶舊時， 依家好似冇過噶嘛。 係咯， 我細個成日擺喺手指頭嗰度噶，同佢 但係咧，我又要講翻咧，香港有啲嘢多咗，蝴蝶係多咗好多嘅， 同埋蜻蜓咯呢輪 呢兩三年咧， 我多咗見到紅色嘅蜻蜓， 係啊係啊， 紅蜻蜓係啊， 係啊， 靚啊靚， 同埋蝴蝶嘅品種咧，好似香港多咗好多咯，即係唔知係咪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即係大家好似環保啲啊，我唔知點解，我近排見到香港有好多蝴蝶成日喺周街飛 嘅 喎， 同埋香港咧，其實某啲嘅保護園區咧，譬如話就咁蝴蝶先算啦，有一個特別嘅園區咧係。一个地方入面有200多种唔同嘅蝴蝶类， 凤园咁样， 系啦，咁所以都可以即系。如果可以嘅話，親親大自然嘅期間，唔好一見到時養走佢啊，或者覺得哎呀好煩住， 好驚啊！ 欣賞下佢哋都好啊， 係啊，了解佢哋多啲啊嘛。所以如果你真係好似阿 O 咁樣，昆蟲唔係好想接觸嘅，可以透過唔同嘅科技方法嚟到去了解，因為始終佢喺我哋側邊飛緊嘅時候，佢唔其實佢有作用噶嘛。每一種昆蟲、每一種動物都有作用，所以了解多啲，咁啊可以認識多啲嘢啦。同埋 AI 其實而家的而且確幫到好多手嘅，所以都要得閒就可以上網了解多啲。啦。